OK， 我想讲几句说话先，然后先至开场。第一句第一点咧，系上个月5月31号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喺呢度举办咗一个沙龙咧，就系、是、李柱铭先生嚟讲89、64、30年吓、啊。老实讲，上个月做沙龙嗰阵，成个场咧系充满悲情吓、啊。如果记得有朋友喺度，然后系冇人，我估系发梦都冇谂过一个月之后，今日29号，一个月之后香港系翻天覆地吓。 啊 咁，所以我啱第一點，其實我知道在座今日在座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其實喺過去呢一個月入邊咧，其實喺唔同嘅崗位入邊咧，係做咗好多好多嘅工作嘅。我相信嚇，我相信我包括我認識嘅在內有好多朋友咧，Margaret 啦、啊，李立峰啦，我哋嘅記者朋友啦，社運界嘅朋友咧，其實大家都喺唔同嘅崗位入邊做咗好多嘢咧，令得香港喺短短過去一個月之內咧，我相信由1842年开始一路写嘅历史入面，我谂嚟啱啱呢一个已经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一个 chapter。咁所以首先我以呢个北角文化沙龙嘅身份咧，多谢各位吓，多谢晒大家嘅努力吓。呢、这个系我谂多谢所有朋友嘅努力吓。呢、这个第一点吓，第二点我要讲好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嚟呢个沙龙。呢、这个沙龙咧系搞咗啱啱今次差唔多系两年啦，差唔多啱啱好两年嘅时间。咁、啊、呢個搬屋文化沙龍呢，其實係一個月一場。OK， 咁我哋係喺香港大家可能今日嚟到可能感覺成個社會係好似好唔同下、啊。但喺過去嗰兩年入面呢，其實香港係一個處於一個好無力好低潮。大家覺得係好沮喪嘅。所以我幾乎每一次沙龍嘅時候呢，好多年輕朋友都會問有咩可以做點算。香港點樣走落去？咁我想講咩？我想講就係點解我哋會搞呢個文化沙龍？其實個最初嘅諗法，正就係覺得，即使喺最艱難、最艱難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需要思想嘅。任何嘅社會運動、任何嘅社會抗爭咧，都唔係淨係靠激情，唔係淨係靠勇敢，其實係需要靠智慧、靠反思、靠我哋對歷史、對政治、對於價值嘅一啲好認真、嚴肅嘅反思。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沙龍，其實我哋喺呢一場嘅沙龍之前走過嘅兩年咧，其實都係喺啲好香港好低潮嘅時候咧，其實一路堅持做呢樣嘢嘅。咁所以我想講嘅就係、是，無論咩，即係其實想同大家分享嘅，想講就係、是、其實對我嚟講，或者我哋呢個團隊嘅朋友嚟講咧，我哋會覺得思想對一個城市嘅發展，或者對我哋嘅社會運動，或者我哋嘅社會抗爭咧。是很重要的，即是理论和实践不是一个割裂的关系。而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是一个最香港最不舒服的沙龙，但是我们要坚持在 Blue Loop 呢？因为老实说，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呢，是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回中大搞，那我是可以回中大搞的，或者有些朋友主动 offer 更加舒服的地方，但我们要坚持在这个北角这个城市中心里面搞呢。有個朋友跟我講，你哋呢個係十字街頭嘅象牙塔吧，我好中意呢個名嚇。其實我呢個堅持喺北角喺呢個城市中心入邊去做一啲最嚴肅嘅思想討論，係因為我哋覺得思想政治唔想停留喺所謂嘅象牙塔入邊，我哋想喺我哋嘅城市入邊咧進行一啲，我哋好多時候覺得香港人係唔習慣去進行一啲嚴肅嘅討論，我哋正正係想喺個城市中心入邊咧去做少少嘅公共。文化的公共領域入邊嘅討論，這個是第二個我哋想 emphasize 嘅。OK， 翻到今日嘅主題，今日嘅主題叫做冇大台。副題係咩啊？理解抗爭新世代。OK， 冇大台，理解抗爭新世代。這個是我同李立峰商量出嚟嘅題目。我先解題先，大家都知道。今日嚟到大家，其實我相信在座都好多朋友係帶住好多嘅困惑嚟啊！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咧，我諗一個月之前，我諗香港冇一個搞學術嘅人咧，能夠預計到過去呢個月發生嘅事情。咁所以點解我哋要 understand， 即係 understanding 呢個理解咧？其實第一件事，我哋冇判斷之前，究竟我哋而家發生緊咩事？究竟過去呢個月香港嘅水運動點解會出現咧咁嘅現象？點解無啦啦？ 早一个月之前，大家都仲喺度哀叹年青一代咧唔关心政治，或者年青一代已经绝望啦，已经净系挂住移民啦，诸如此类嘅时候，点解一个月之后系另一个世界？嗱，我相信我哋包括我自己在内咧，好多朋友系好多困惑嘅，即系对于呢一个过去呢一个月发生嘅事情。咁所以点解我哋话而呢一个入呢一次嘅抗争入边，同以上运动，大家亦都会见到咧，最起码表面上边咧，似乎系的确系好似冇一个。譬如佔中三子，或者學聯，或者學民思潮，一啲咁樣嘅好清楚嘅組織。嗱，雖然我哋有呢個民陣啦，當然係，但係我哋會見到好多嘅社會抗爭。今次入面咧，係一個你見到其實係一個遍地開花嘅形式嘅。由每一個社會運動入面咧，好似都有唔同嘅群體、唔同嘅 group 咧喺度 mobilize 緊。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我諗即使擺喺全球嘅社會運動抗爭史入面咧，我相信香港而家發生嘅事情咧。都是一个很新的案例，所以呢，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设这个题目呢，其实是大家一起去探讨的。我相信李立峰他自己本人也都未必有一个很 clear 或者很 definite 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们是大家希望等阵，其实大家在座很多参与的朋友呢，大家可以主动的发言，我们进行一个分享的。 OK， 这个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 set 这个题目。李立峰呢，是我们的中文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咁亦都如果熟悉香港社會運動嘅朋友應該知道咧，其實佢係研究呢個香港嘅社會運動啦，呢、這個公共傳播啦嘅或者民意香港嘅民意調查咧，其中一個咁最重要嘅最 top 嘅 scholar 嚇、啊，咁佢亦都係大家有要印象猶深咧。其實喺佔中九子嘅審判入邊咧，佢亦都係開創性地喺法庭入邊啦去作呢個 testify 啦。去講翻以上運動入邊嘅民意調查嘅，我相信好多朋友都記憶猶新嚇。咁、啊、所以今日我哋揾李立峰教授嚟同我哋做呢個分享咧，其實係我相信係最合適嘅人選嚇。咁、啊、所以你見到咁洶湧嘅場面，大家都可以印證到我嘅判斷嚇。咁、啊、我哋今晚長話短説啦。今晚個程序好簡單，等陣阿 Francis 咧，佢會先講大概一個鐘頭嚇，佢做一個佢嘅 overall 嘅一個一啲佢 observation 同埋佢自己嘅觀察同埋判斷。由我哋會有足夠嘅時間，只要大家呼吸仲可以嘅話咧，即係適常存嘅話咧，我都會希望我哋可以有最起碼我哋有個半鐘頭嘅時間咧去討論嘅。嗱，如果在座你哋會覺得呼吸困難或者你覺得係辛苦嘅咧，舉手嚇，我哋叫後邊嘅朋友咧遞一杯清水凍水俾大家。我知道的確係空氣係好混濁嘅，我哋已經盡我哋嘅最大嘅能力咧去安排，咁希望大家忍耐，同埋如果真係辛苦嘅话咧，大家让一让座俾一啲冇位朋友，大家我哋尽可能我哋係互相帮忙一下，好唔好？我哋最热烈嘅掌声欢迎李立峰。 第一问题，头先你用咗困惑嗰两个字咧，我好唔明白。 系 你系咪有特别意思？因为我你讲咁多，我得系一个疑惑嚟，一个问题就系 neutral 或者系。 啊，等阵会讲，放心，等阵会有问题。OK， 好。 多謝周寶松啊，咁就我其實我未嚟過呢個沙龍，咁當然啦，即係我啲 Facebook 朋友都係一個圈子，咁就每一次啲沙龍完咗之後，每一次啲沙龍完咗之後都見過啲相啊、場面啊，咁好高興有機會嚟同大家做一啲分享。O 唔 OK 啊？而家咧咁樣得唔得啊？咁樣得。Brian 得唔得啊？企到好後嘅 Brian 嚇、啊，後邊得唔得啊？即係要入麥係嘛？好得。嗱，咁其實頭先阿 PC 講咗啦，即係其實可能好多困惑又好，疑惑又好。咁我反而其實我預咗個開場咧，我會講係似乎過去一兩三個禮拜入邊咧，喺個社會嘅討論入邊咧，成日我聽到學習呢個字嘅。我哋有個即係成日有個講法就話，就係社會運動似乎今次嘅社會運動係學咗好多嘢，即係喺過去幾年，即係有一種講法就話今次嘅社會運動係從過去幾年由雨傘開始去到後面五年嘅經驗，咪學咗好多嘢。係唔係真係咁？我諗要即係大家去分享，或者學咗啲咩可以大家去分享。學習另外一個對我自己，起碼對我自己嚟講咧，過去兩三個禮拜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學習過程。包括學習點用連燈啊嗰啲啦，即係我其實好怕嘅，即係近排咧，成日有啲記者打俾我，又問我啲連燈點樣睇啲連燈，我心諗啊，但係我鬼識咩？即係 我講多兩句就露底噶啦，即係即係唔識咁樣。咁但係就不停都喺度嘗試學習緊，即係當然唔係就係連登啦，即係成件事究竟係發生緊咩事？咁我今日咧，其實咧我嗰個即係準備咧，就係我想講四組問題，四組啊，即係唔係有四個問題？咁希望即係分享完，咁睇下大家可以即係隨便我諗大家有好多經驗分享啊等等啦，或者有問題啊，可以大家一齊討論。咁嗰四組問題係咩咧？嗱，即係去翻個題目本身啦，武大台理解抗爭新一代。咁第一組問題好明顯就係咩叫大台啦？係咪真係武大台啦？即係你點樣去理解有武大台呢個問題啦？咁呢個係第一組問題。咁第二組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係真係武大台，或者起碼有一部分係武大台嘅，即係成個運動入邊整體有武大台，陣間講啦。但係你話起碼有一部分係武大台嘅話咧？嗰、那個武大台嗰部分係點樣運作？咁我諗呢個係哦，停一停唔緊要。 OK OK。 哦，想整一整嘅音想整一整個音響，所以會暫停嘅嚇，唔係我突然間失咗聲。 首歌先。 好，繼續。嗱頭先講到話即係學習咁，跟住我今日會分享即係我會。你當我自問自答啦，有四組問題啦。第一組問題係即係你冇大台係乜啦？咩叫冇大台啦？第二組問題係如果你真係有個部分，至少有個部分冇大台嘅話，我諗好多好有興趣嘅朋友係覺得點 work 嘅咧？點樣去理解佢嗰、那個即係運作嘅形式或者模式，或點解會有一種咁樣樣嘅冇大台運作咧？咁樣樣啦。第三個組問題咧，我會落到去一啲同青年人有關嘅嘢，即係點樣理解喺今次運動入邊參與嘅好多年青人佢哋嗰個background 啊等等，咁會可能會有一啲即係我自己同幾位學術界嘅朋友啊，袁偉希教授啊、阿 Edmund 啊，即係浸會 Edmund 啊、阿 Gary 啊、鄧建一啊，咁我哋一齊落場做一啲 on-site survey， 咁有啲你當係啲 preliminary 嘅一啲嘅結果，咁可能可以有少少同大家分享啦。咁另外就係到最後就即係到最後一個我最唔想講嘅樣嘢就係即係個所謂，但係又冇辦法唔講，你一定就會講啦。咁你跟住點咧？運動未來係點咧？咁呢個係我話我最唔想講，就係因為你知做學者咧，就係我成日覺得第一大原則就千祈唔好預測未來。咁就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學術，坦白講，好多時係你點樣去理解過去，點樣去分析過去，多過你點樣樣去預測即係將來發生咩事。因為世界太複雜，你根本冇辦法去預計到將來會發生咩事。咁但係都會嘗試講咧，即係嗰個運動嘅走向啊，有咩 limitation 啊？有咩可能性啊？咁樣好，第一個問題，冇大台係咪真係冇大台？點樣定義大台？嗱，我嘅即係嘗試會咁樣講，因為我知道喺網上或者我有啲朋友大家都喺度講，喂，係咪真係冇大台㗎？或者喂，咁連登唔係都係一個大台咩？咁有一種咁嘅講法嚇。咁嗱，我首先咧，即係我想話，如果從一個真係社運研究嘅角度去講，咁我哋理解翻，即係唔好講話咩叫冇大台三個字先。其實我好唔中意冇大台，冇大台即係有乜字得㗎，大佬，即係你淨係講佢冇。冇乜用嘅，其实吓咁。如果我哋讲咩叫有大台，传统上嚟讲，讲个所谓大台系咩嘢 ？OK， 咁嗱，我唔想，亦都唔想讲得太过抽象。譬如我用一个大家觉得喺香港吓，如果一个有大台嘅运动，边个系最所谓最接近个 ideal type 啊？即系咩系有大台嘅运动？咁譬如我会觉得啊，譬如一个就系头先阿周宝松讲啊，譬如六四咁样样。OK， 六四大家系觉得认同系有大台嘅。係嘛？傳統上係有大台嘅，喺香港即係一個保衛記憶啊，追求平反六四，追求中國民主化嗰個運動係有大台。嗱，你諗下喺嗰個運動入邊有大台係咩意思？咁當然第一就有支聯會啦，嗰、那個係一個 central organisation， 一個 central organizer， 佢負責 organize。同六四紀念有關嘅最主要嘅活動，當然唔係 100% 佢 organize 曬，有啲散嘅，但係佢最主要嗰啲活動係佢 organize 嘅，係嘛？第二，佢係喺個公共領域入面，佢係個代言人嚟嘅，佢係代表嚟嘅。我哋自己作為一般市民，你中唔中意佢一回事？即係你以前阿華叔好，而家即係何俊仁好，邊個好？你中唔中意佢一回事？但係起碼譬如你傳媒一定會揾佢講。有親咩即係六四有關嘅問題嘅時候，一定會揾佢講。佢係嗰個即係一個喺公共領域嗰個議題嘅代表，嚇係個公共空間，大家 recognize 佢嘅。佢係一個支聯會本身係一個正規嘅組織，佢有科層結構嘅，有主席、副主席，有常委，跟住常委又要選舉，跟住下面有義工，下面仲有青年組，跟住又會有 staff 等等。咁佢係一個即係本身係一個科層嘅組織。仲有咩呢？ 佢每年搞一次晚会啦，佢除咗晚会当然搞其他嘢啦，但个晚会系佢最重心最大型嘅活动。咁所以譬如大家呢，你如果你系有去即系一啲参与一啲活动嘅话呢，你无论你有冇参与其他嗰啲都好，佢譬如佢一个礼拜之前通常会搞游行啊，另外有其他活动都好啦，大家即系如果你真系参与嗰个运动嘅话呢，你有时间尽量你都会出席晚会嘅。嗰、那个大家知道系最重心㗎啦。咁变咗嗰个行动都好 centralized 嘅，到最后就去返个晚会嗰度。是吗？咁好啦，仲有唔止喎。剛才我都提过，喂，会唔会其实你成个六四嘅运动入面，其实除咗话支联会搞嘅嘢之外，都仲有好多其他嘢嘅呢？有，当然有啦。嗱，譬如今年一班记者佢哋即係扩人曲自发啦，咁就即係组织，咁就写咗本书，咁就出版啦，我是记者六四三十咁样。咁呢个同支联会冇直接关系㗎，唔係支联会叫佢做㗎。咁跟住譬如呢个嘅舞台劇編劇家庄梅岩係咪跟住呢个嘅导演聂明慧，咁佢搞5月35日。跟住譬如再一般情况之下嘅，其实香港好多嘅中学，咁你可能啲通识老师好，唔同嘅科目嘅老师好，佢可能借用通识科嘅名义，借用公民教育组嘅名义，佢可能喺校内搞一啲活动 ，organize 一啲同学系咪？大家一齐做一啲活动，咁你都会好多呢啲，其实好即系各自小组形式咁去做好多嘢。嗱，但系你留意咧，喺六四嗰个嘅所谓个运动形态入边咧，呢啲就算计呢啲嘅小组模式咧，佢同个 central organizer 好有关系嘅。譬如咩呢？你首先你睇下啲人啊，如果你 trace 啲人际嘅人脉嘅关系 ，OK 吓、啊？头先讲庄梅岩编剧，列明慧导演，列明慧系咩人呢？列明慧嗱，其实我都唔知道列明慧，即系但系起码佢做咗好多年支联会义工，2013年前后有好几年嘅烛光晚会嘅司仪系佢，即系其实佢本身就系支联会嘅人，某个程度上系嘛？跟住你諗下，好多嘅中学老师，如果佢係好有心喺学校推动好多嘢嘅，咁即係 UBAC 啦，都应该係教协嘅会员啦都 most likely 係教协嘅会员啦。咁当然大家知道教协同支联会嗰种哇即係千丝万缕，其实係即係三位一体咁滞嗰种关系啦。咁即係其实从人嘅关系你好容易 trace 返，其实个个同支联会直接间接有啲关系。系嘛？跟住从个资源嘅运用上，譬如头先讲就系啦，喺学校，如果你系一个通识老师，你想做一啲有关六四嘅议题，你想即系 organize 嘅同学 coordinate 嘅同学一齐做啲嘢，你可能都真系会用，你系咪教协会员都好，你都可能会用教协提供嘅资源，教协亦都真系会喺网上提供好多资源，支联会本身亦都会喺网上提供一啲其实同可以同教学有关嘅资源。咁變咗呢，你係老師呢，你做嘅時候呢，你會用嗰個 central organizer 提供嘅資源，係咪？第三就係好多呢啲小組活動呢，至少有部分呢到最後佢做完呢，佢其實去返個晚會入面嘅。譬如今年譬如明哥黃耀明作一首歌，咁跟住佢晚會唱，係咪會即係邀請佢上台唱。呢一個嘅頭先講我是記者六四三十嗰本書做完之後呢，佢喺六四嗰晚就喺維多利亞公園就係賣嘅，即係其實佢好似係我冇搞錯，有隔離佢嗰個係嗰日佢好似係佢開售，就係6月4日。係啦，就好直頭係6月4日，即係計好晒啱，總之要趕一次嗰晚要印好，要喺維園賣嘅，係咪？咁跟住喺度有一本係啦，咁跟住就當然亦都，如果大家有去晚會展啊，麥燕婷同阿程翔係上咗台，咁除咗話即係講即係有講到嗰本書啦，亦都有即係講到即係譬如記者嘅身份點樣睇六四啊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咧一個好最 prototypical 嘅嗰個所謂有大台嘅運動咧，其實係咁 centralized 得咁緊要嘅，所有嘢好到最後好似係都好大程度上係 point to one 個 central organizer。好啦，咁變咗就係即係今次嘅運動，如果你即係做一個對比，唔好話咁簡單話佢有定冇大台，你純粹做一個對比，你同一個咁即係頭先我形容嘅嗰個六四嗰個嘅最典型嘅最有大台嘅運動，佢嘅 difference 喺邊？佢有冇 powerful 嘅 organisation？ 咁你可以話有民陣。咁的確事實上係，我上個禮拜明報嗰篇有都話，喂，咁的確冇民陣係唔得㗎喎，嚇嗰啲100萬人、200萬人嘅大遊行呢，其實你單靠網絡自發動員呢，好難搞得出嚟㗎喎， OK， 你起碼要有人咧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啊，同警察去即係刁啊，佢開幾多條線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係嘛？要一做 organize 好嘅，咁所以咧即係好難，同埋甚至就係你唔好話大遊行，甚至係後來雖然冇搞到，因為個情況改變咗，譬如後來係曾經有段時間係醖釀三罷咁啊。系嘛？咁你谂系又系三罢，其实系你自己自发咁做咧，唔系唔得。大家记得十号、十一号系好多网络上自发话罢工嘅，亦都真系有人罢工啊！我有个同事吓、啊，即系 send 咗个放假申请俾我，话佢嗰日唔翻工。我心谂你罢工你咪去咯，你做咩即系请假啫？系咪即系咁我照批佢啦。咁但系个问题即系你罢工你咪去咯。咁你请假点算罢工啫？即系咁你喂，小心啊！依家大學錄低咗嚇，咁咧唔係咁，你都知道大學教授，其實你大學教職員本身，你尤其去到暑假呢啲位，你嗰日唔出現，邊個會問你啫？係嘛？咁但係 anyway， 咁但係你諗下，你自完全靠自發啦，有啲小企業嘅老闆自己話放假一天啊，咁你都可以有個小規模嘅，好似有唔少人罷工。咁但係你諗下，你罷工，你真係要create 到一個好 society， 即係 society wide 嘅一個影響嘅話，你諗下其實係如果你有巴士司機罷工，你會大鑊。你咪有個社會係嘛？你如果你航空公司罷工，你會大鑊嚇、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咁你要即係真係全港性，要真係有一個好 powerful 嘅罷工咧，要好多呢啲即係 key 嘅 industry 入邊嘅人要參與嘅。而啲 key in， 而大家留意就罷工唔係出嚟行下咁簡單，係咪？大家如果你去罷工，即係頭先講大學老師冇乜所謂啦，你冇 consequence 噶嘛。但係你真係你係一個即係巴士司機，你係港鐵嘅職員，你罷工你分分鐘有 consequence 喎，係嘛？咁所以嗰個係有一個好高成本有風險嘅嘢。咁所以咧，你冇一個如果唔係坦白講唔係你職工民 call， 跟住啲工會響應。跟住工會去做，工會講，大家一齊去做咧，你好難 create 到一個全港性罷工嚇。咁、啊、所以你諗下喺呢一個位入邊咧，大家見到就係嗰個 central organizer 咧，佢唔係唔存在，而且亦都你唔可以話佢唔重要嚇。咁、啊、所以呢樣嘢係存在。不過咁固然啦，同頭先話最典型嘅有大台嘅運動最大嘅分別就係、是、佢有 central organizer 之餘咧，佢嗰啲周邊嗰啲行動咧。就唔係話好似六四咁，佢 in the end 都係 connect with 個 central organizer， 或者佢 in the end 係大家 aggregate 去翻個 central organizer 度，係嘛？嗱，除非我唔知啊，會唔會我要攬炒今日喺度其實嚇、啊，即係除非你話喂，突然間嗰啲連登嗰啲最 prominent 嗰啲出曬嚟，跟住話其實我咪民陣咯咁樣樣，即係、啊、喂。即係除非係咁 ，OK， 咁我就即係唔好意思，我睇少咗民陣。你否則嘅話，如果以我哋一般人嘅觀察，佢完全冇關係噶嘛，完全係 disconnected 噶嘛，嚇、啊，佢亦都唔會 draw upon 民陣嘅資源，因為即係唔客氣咁講句，民陣亦都冇乜資源啦。坦白講句，係嘛？你因為即係唔係話怪佢，因為佢事實上人唔係好多，資源唔係好多，你亦都唔會點樣 draw upon 佢嘅資源。跟住佢哋會唔會聚合咧？如果佢哋聚合嘅時候去咗邊咧？咁大家知啦。去咗連登啦，去咗 Telegram 啦，去咗一啲其實同民陣冇直接關係嘅嘢，咁變咗就即係你諗下喺呢個意義底下咧，個運動出現咗兩個好清晰見到嘅 separate 嘅部分，一個部分係仍然有大台嘅，最大型、最集中嘅溫和嘅嗰種行動，九號嘅大遊行、十六號嘅大遊行、廿六號嘅晚會。嗰、那個都係仍然，我應該咁講，甚至你要 trace 翻你諗下，如果冇民陣，你冇四二八，其實都好難有六月九嘅，係嘛？咁所以其實你甚至 trace 翻四月、三月嘅時候開始個運動做緊啲咩嘢？咁嗰個係一路係有個 central organizer 做緊嗰部分，只不過真係去到六月初、六月中嘅時候開始出現咗另外一個部分。嗰、那個另外一部分咧，真係唔係至少我既然我就話，至少去到今時今日呢一刻，表面上佢同個 central organizer 冇關係，冇乜關係嚇。咁、啊、佢跟住 aggregate 咗去咗另外一個位嗰度嚇，變咗就佢哋有自己嘅行動，而且嗰、那個大家知嗰個連登或者 telegram 佢哋 aggregate 埋嘅嗰種嘅平台咧，似乎咧個力量好大，佢真係做到好多嘢。 而且佢做到好多嘢之餘咧，就係、是、你冇辦法，即係你啱民陣唔聽，即係佢唔聽民陣之笛，佢唔會咁你民陣都醒啦，即係佢唔會出嚟亂講嘢，係嘛？其實係好大程度上，你諗下係民陣好似要 react to 究竟而家發生咩事？咁大家可能如果你有幾日在場，你知道你係嗰啲傳統嘅泛民嘅朋友。如果你好似阿張超雄咁，你在場，但你唔出聲，有需要嘅時候你幫手，譬如嗰晚有救護員嘅時候，你行去幫手，等佢入到警署，咁就好啦。你一嘗試出聲，好似阿黃之峰咁，就俾人鬧㗎啦。即係你即係呢個唔關話我自己同唔同情或者支唔支持黃之峰事，個客觀效果就係、是、你一個咁嘅 KOL 你出嚟，而你嘗試攞支咪講嚇。跟住就係嘗試去 direct 即係 influence 大家嘅行動，你就可能已經俾人鬧，係嘛？咁所以你見到嗰個嘅平台嘅嗰個嘅嗰部分咧，係好唔想受到所謂大台影響嘅。啊、好啦，咁呢个就係即係我觉得即係有个运动嘅形态，即係呢个第一个问题就话、是、其实如果你话喂有冇即係大台咁样好记咗我 conclude 第一组问题啦，佢好明显唔係一个极端地冇大台嘅运动啦，你一定要 recognize 民阵嘅重要性啦，係咪？但係佢即係嗰个嘅亦都好明显就係反送中同成个最典型嘅有大台嘅运动好唔一样啦，係咪？同譬如支联会同六四好唔一样啦。我會覺得就係如果你話喂成個運動有冇大台咧，我譬如作為一個學者，我唔中意咁樣答嘅，因為就係、是有大台呢三個字又好，冇大台呢三個字又好啦，都形容唔到成場運動。你淨係好簡化咁話佢有定話佢冇啦，你其實都唔係好形容到噶嚇、啊。你要一定要 recognize 佢有某種所謂 complex 嘅 formation。咁、啊、只不過呢就係、是、即係我諗大部分嘅無論媒介好或者市民好參與者都好呢，都會特別覺得對佢冇大台嗰部分感興趣，可能比較新啲，可能比較即係出眾啲，可能大家覺得即係遊行其實都係咁㗎啦，大家都明白發生咩事，但係呢就嗰部分呢就大家好似大家唔係好明白發生咩事，就會有種疑惑啦，咁、啊、跟住就會去諗究竟係咩，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所謂第一組有大台冇大台嗰個問題。好啦，咁就落去啦，咁就落去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喂如果我 focus on 冇大台嗰部分啦，而家 ，OK， 即係有大台嗰點運作，咁其實我估大家 大概有種想像，有種理解，係嘛？冇大台點運作？嗱，咁咧就真係又係講翻嗰句就係、是，喂，我真係完全唔識力連登啲嘢嘅，即係我連 account 都開唔到。咁佢哋話咧，中大嘅老師嘅 email account 係開唔到嘅，而我哋嗱頭先阿周寶松話佢係開唔到嘅。我哋用大學老師嘅 account 係開唔到㗎，似乎連登係好勁嘅，佢分得出老師同埋學生嘅 account 嘅，即係似乎嚇、啊、目前嘅實驗係似乎係真係咁㗎嚇，仲未有老師話俾我聽佢開到，即係用老師嘅 email account 開到。嗱、啊，咁但係個我想講話平台點運作咧，我就唔係想講啲好真係好具體 technical 啊，即係連登啊咁。如果在有好多好熟嗰啲嘢嘅人咧，陣間真係可以不妨分享一下。但係咧，我想反而咧，即係擺翻去一個大少少嘅。即係你當一個 framework 啦，你點樣去理解呢啲嘢？嗱，我好粗略，同埋個問題唔係淨係 how it works 啊，個問題係 why it works 啊，係嘛？唔係話佢你唔係淨係描述佢點樣做啊，而係點解得嘅，點解可以嘅 ？OK， 嗱，咁我首先咧，但係都要有個講法就係 how it works 啊。咁我用一個超級籠統嘅講法。超級籠統，我話知你係連登好咩都好，其實個超級籠統嘅講法咧，如果我呢一刻我嘅理解咧，如果我錯嘅話，陣間 Samson 啊、Johnson 啊嗰啲啦，即係指正我。個就係你諗下，其實嗱冇嘢㗎，我哋而家咁多人，呢、這個就有大組啦。你諗下嚇，呢、這個就公海啦，嚇你 Telegram 啊乜鬼嘢，呢、這個公海啦。咁跟住就大家七嘴八舌啦，喂我哋點啊？咩啦係嘛？做咩啊？做咩好啊？咁樣啦。咁其實咧，你不外乎咧個做法就話，你喺個公海嗰度有好多人講，咁變咗你有個 sentiment 喺度，有啲 idea 喺度，好啦，跟住有啲好嘅 idea 嘅，有啲差嘅 idea 咪推到去沉底咯，唔見咗咯，咁推高嘅咪好嘅 idea 咯，跟住咧就會有啲人咧，有啲高手咧，即係各路高手咧，就會攞咗啲好嘅 idea 咧，自己去 develop， 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傾咗好多嘢啦，跟住啊。周寶松是个高手嚟嘅，佢就系我要攬炒啦。 咁同埋佢唔係一個人，我要攬炒，我個股肯定一組人啦。其實，咁佢就係我要攬炒啦。咁跟住咧，佢就見到有啲好嘅 idea， 佢就自己個團隊咧就匿埋去廁所好邊度好，就自己砌啦，自己去 develop 嗰樣嘢。砌完之後咪拋翻出嚟咯，係咪？咁同埋你砌嘅過程入邊，你可能已經 resolve 緊好多嘢嘅咯。譬如我以我嘅理解啦，以我理解，譬如搞眾籌咁至算啦。其實搞眾籌咧。你有個 idea 眾籌，你真係去砌嘅時候咧，其實你可能已經喺砌個 idea 嘅時候，你要做緊啲 connection 嘅咯喎。喂，無啦啦邊個肯幫你墊資啊？係咪？即係嗰啲你係可能已經係要 draw upon 你自己嗰個朋友圈個關係，你個 social network 去揾呢啲嘢。佢夠膽推出嚟嘅時候咧，佢應該係七七八八嘅咯。未就算冇十足把握都好啦，起碼佢七七八八應該有啲，即係佢係已經 connect 咗有啲人係好可能會應承墊資嘅，佢知道大概嘅形勢咧。就算冇後來咁勁都好咧，賣唔到咁多張都好咧，一兩張應該冇問題嘅。咁佢咪推出嚟咯嚇嗱。咁呢一個咧就係、是、佢大概其實就係咁 work 嘅。其實我對我嚟講嗱，但係咧個問題就係 how it work 咗問題啦。你諗下即係所謂 how it work 係咩意思咧？我今朝同鄭思思傾偈，我哋媒介朋友，咁我話喂，其實用個比喻，其實傳統嘅 central organisation、central coordination 就係咩咧？即係譬如好似即係我哋新聞界咁樣，喂，我有個故仔，而家咧我要做一個即係佔中嘅送中嘅議題，咁跟住咧我就度好個故仔噶啦，有幾個部分嘅。你就揾阿馬我講下呢一方面啦，你就揾下阿 Margaret 啊，唔可以揾講下呢方面啦，你就揾個建制派講啦，你就揾雷鼎明啦，咁跟住就你就去邊度影啦，咁你咪分工咯，咁你分工即係而家有啲古仔係咁運作啦，咁你分好工，咁跟住你翻翻嚟啲料，你咪砌翻埋咪一個古仔咯，一個完整個古仔咯，咁呢個好典型嘅即係 centrally coordinated 即係嘅即係做法啦，係嘛？咁但係你諗下，如果我而家講緊我做法唔係，我做法係好 uncoordinated 嘅，就係我有個古仔反送中做啦，我唔理你點，你中意揾邊個邊個啦，即係你有扎記者喺度，你中意點啊點啦嚇？咁得唔得嘅咧？其實嗱，正常嚟講，傳統嚟講，我哋覺得好大鑊嘅，因為啲嘢砌唔埋噶嘛，係嘛？你好容易漏噶嘛，個個都淨係想訪問啲泛民或者即係運動嘅人，就冇人想訪問建制派，咁好正常會發生啊！呢樣嘢我成日都估，係嘛？咁你好容易漏咯。係嘛？你所有嘅機構運作其實大概都係咁㗎。我係中即係，譬如我而家係即係中文大學新傳院長咁樣。喂，我哋每年派科邊個教邊科咁樣，你都要 centrally coordinated 㗎。你唔可以話是鬼蛋咧，你教邊科咪教邊科咯，害死啲 EO 啦，係咪啊？肯定即係害死兩個 EO 啊！咁因為你肯定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嗰啲豬頭骨科冇人教，係嘛？跟住個個都話想教嗰科，你又開唔知幾多組，啲學生都冇咁大嘅 demand。系嘛？跟住咧，所有科夾埋咧就 incoherent 嘅。你個咩 curriculum 嚟噶？你呢個，你會出現呢啲各種各樣嘅問題。所以傳統上我哋覺得，喂，你一定要有 central coordination 嘅、你冇 central coordination 唔得嘅喎，咁樣樣。咁嗱，好啦，咁就點解得咧？點解至少好似得咧？咁咧，我就介紹啦，即係一樣嘢。我就今日我唔係真係講呢本書嘅，因為呢本書啦。我都未必睇得明嘅，大佬，即系我問我嘅同事徐樂文教授咧，咁啊，徐樂文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年青啲嘅 assistant professor 啦。咁佢有個特點咧，就係去 Google 做過三年嘢，即系佢係 IT 界嘅人嚟嘅。咁佢就話，即系我就問佢相關問題啦。咁佢又話：喂，你不如你睇呢啲啦。呢本書叫《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嗱，我唔知道其實會唔會有咁係有 open source community 嘅朋友係今日在場噶，即係香港有啲人係 IT 界有啲人玩 open source 嘅，會唔會有啲所謂 open source community 嘅朋友係在場？冇啊。OK 嚇、嗱，咁我嘗試即係解釋一下，即係點解會講呢樣嘢。其實咧就係、是、因為我就上個禮拜日嗰篇文咧，我 quote 咗我大學同學，咁佢筆名叫天馬先生，佢英文名叫 Pegasus。咁我就 quote 咗佢。咁我後來我就即係自己私底下同佢再傾偈啦。咁我話喂， 你噏乜鬼嘢啊？即係你即係佢，因為佢自己又喺個 Facebook 度講啲嘢啊嘛。我話喂，我睇到你有兩個 post， 我唔明喎、啊。即係你咁講緊乜啊？咁佢又講咗一樣好簡單嘅嘢，就話喂，其實拋個 idea 出嚟，拋個 central code 出嚟，跟住大家總之唔使 coordinate 嘅，你中意砌乜就砌乜啦。好多 IT 公司咪咁運作嘅咯。即係佢講一樣咁嘅嘢嚇。咁、啊、其實就係一個 open source 嗰個 model。嗱，咁呢變咗咧，就係、是、我會即係其實我今日我想提呢樣嘢咧，因為我想帶出兩點啊。第一點就係、是、即尤其我哋做從學術研究嘅立場嚟講嘅話咧，就係、是、好多社會上出現嘅現象咧，譬如我哋學者會有個 bias 咧，就係、是、我哋傾向唔相信佢係無中生有，我哋傾向唔相信佢係完全冇 historical precedent 嘅。我哋傾向唔相信係完全你 trace 唔到任何其他社會上其他領域已經存在緊嘅嘢，嚇。咁所以即係其實講 open source 有個好處就係其實咩咧？就要 high 咧，就話喂，其實雖然好似喺社運界入邊唔係咁常見嘅一種模式，但係其實佢係其實好類近一種 open source 90年代初嘅嘢嚟嘅，係好接近一種喺 IT 界電腦界已經 run 緊廿幾年嘅模式嘅咯。只不過係去到呢一刻，佢可能開始滲入去社會其他領域，包括社運。OK， 咁第二咧就係、是、既然我揾到個即係可能係個 historical precedent 啊，或者一個 analogy 啦，咁我去解釋點解去 work 咧，咁就變咗就係、是、喂，我可以即係走去睇呢本書，喂點解 open source work 嘅，係嘛？點解 work？ 咁個邏輯係咩嘢？嗱、我好有限嘅理解，因為300頁大佬即係同埋都 require 一啲 computer science 底嘅，我冇咁啊。我嘅理解就係咩呢？就係、是、你諗下，我哋傳統話，譬如砌一架車咁就算啦。咁你一個車又係啦，你有可能有五個部分，有車轆、車胎，有 engine， 有咩？咁你咪分咯，你咪分工有五組 centrally coordinated 係嘛？咁跟住砌完之後，你砌埋咪一架車咯。咁係最 work 最 efficient 嘅。但係咧有幾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係你喺分工砌架車之前，你完全 100% 知道架車會係咩樣。个 final product 你系完全已经 100% 理解嘅，你知道 exactly 系我要呢个样。第二，嗰、那个车嘅用途咧，坦白讲好有限嘅啫，就系开攞嚟开嘅啫。OK， 你冇乜其他用途嘅。OK， 就系咁噶啦。第三，你嗰架车嘅使用环境，即系我哋出边嘅道路系统系稳定系固定嘅，你唔会话揸揸下架车两个月咧，香港嘅交通灯系统突然间变晒嘅。个道路系统突然间变晒嘅，嗰啲标志突然间变晒，唔会嘅。你出边个系统系好稳定、好固定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嗰、那个 product 本身唔需要点变嘅，做咗系咁咪系咁咯，你咪开咯，你咪揸咯，系咪 ？OK， 但系 computer software 唔系咁，即系如果用翻即系 open source 个 idea，computer software 唔系咁。OK， 好多 software 喺或者即系而家啲咩手机啊等等，你去开始叫大家砌嘅时候咧。大家對嗰個 final product 其實唔係真係有個好完整，一定要係咁嘅嗰個想像，其實 open ended 嘅。第二咧就係嗰個嘅使用形式其實好多樣化，而且你估唔到啲人會點用啊，係嘛？我做架車出嚟，你可以點用咧？你咪揸咯，即係冇乜其他用途啊。其實，但係你做個 software 出嚟，你做個手機出嚟，大家想點用佢，會點用佢，其實連個 programmer 自己都未必一定 predict 到噶，太多可能性。第三就是你的使用環境，即是说个电脑系统，如果在 software 的角度来讲，那个情况就是它自己不停变。所以呢 你生产 software， 就大家可能你常识都会知道，就是、啊、你可能不停有 bug 的。即是个系统一变一变，你用回同一个 software， 那个 bug 又出现了，是吗？或者有个另一个新的 software， 你想夹埋一起做，咦又有 bug 了。它不停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它要不停修改，不停修正，不停变。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呢個其實 Steven Weber 係一個即係 UC Berkeley 嘅 political scientist 啦。佢就話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就會發覺其實嗰種開放嘅模式咧，其實係 in the end 係仲 efficient 過你 centrally coordinated。因為你 centrally coordinated 咧，你嗰嚿嘢一 fix 咗係咁就係咁啦，佢反而應付唔到我頭先講嗰啲問題，個系統成日變啊，啲 bug 成日出現啊等等。咁所以咧，呢個 open source 嘅一個咁嘅做法咧，係可以即係用嗰個講法咧，就特別適合用嚟應付，就係如果你頭先有嗰三個條件，係嘛？你個 product 本身 open end， 跟住嗰個 product 嘅發展方向好多樣化，好多可能性，你捉唔到，你冇辦法捉，同埋嗰個 product 要應付嘅環境 会不停变，不停有新问题发生。咁大家可以谂下社会运动，譬如呢场社会运动系唔系咁，系嘛？即系佢系咪就系一个大家想根本一开始你唔会想象到佢个 final shape， 佢面对紧个环境不停变，同埋其实有好多可能嘅发展方向，冇一个 fix 嘅发展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用回他们这些叫 political economists of open source 的学者讲的，就是这种 decentralized and coordinated 的做法其实有很大的好处。还有不止的，其实因为你一旦用了这些做法有些额外好处。譬如额外好处是什么？个 sense of participation， 是不是？你本来如果我是老板，我总之我嗌你做这个做 part 1， 这个做 part 2， 这个 part 3， OK？ 咁就即係咁你打份工啫，你我做咪做囉。咁你冇个 sense of participation 㗎嘛，係咪？你冇 sense of commitment 㗎嘛。而家唔係喎，我抛个曲出嚟，我抛个问题出嚟，哎，鍾意点玩就点玩啦，随你嘅，咁 voluntary 嘅，咁你自愿去玩嘅时候呢，你好有投入感㗎喎，好有参与感㗎喎，係咪？咁呢个第一个即係好处啦，第即係额外好处啦。第二个额外好处呢，就是你个所谓即係嗰个失败嘅成本其实低㗎。咩个失败嘅成本其实低呀？就是如果我从传统 centrally coordinated 有五个部分，我有五team人做呢，你一team衰咗即係全世界衰啦。係咪？即係因为你成嚿嘢系环环相扣㗎嘛。你只要一team衰咗，咁嗰team就基本上就成个 product 做唔到出嚟。係咪？咁但係你如果而家用一种咁uncoordinated 呢，其实好多时係几组做埋同一样嘢㗎嘛。咁你呢一组衰咗冇所谓㗎，即係对成个运动或者成个 production 嘅过程冇成本㗎。咁所以其实佢有呢一啲嘅咁嘅即係额外好处。咁所以你会见到就係即係点解，如果我即係去返头先我话我要尝试去讨论嘅问题，点解佢 work 呢？咁其实佢有某种 logic， 即係某种真係你可以咁样去即係睇佢嗰个即係所谓 political economy 啦，我哋叫做。咁嗱，但係咁讲就亦都唔係纯粹呢一点嘅，即係我特别 highlight 呢一点，因为即係最近学緊嘛，最特别有兴趣。咁就係咁，但係呢就固然唔係就係呢一点。咁你话喂，成个运动去呢一刻点解，除咗话因为呢种嘅即係你类近 analogous to open source model 喺呢一刻发挥作用之外，咁仲有冇其他嘅即係条件係令到佢 work 嘅呢？咁固然有啦。咁首先就係嗰啲科技平台要存在啦。咁就即係连登要存在啦， Telegram 要存在啦。同埋咧，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譬如我哋做傳播學研究、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嘅研究咧，我哋好強調咧，就係嗰個嘅每一個嘅 software 好，每一個 platform 又好咧，佢嗰個嘅所謂 architectural design 啊，佢嗰個實際嘅設計，佢容許啲乜嘢嘢，唔容許啲咩嘢。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比起五年前，嗱，而家我哋即係運動嘅人用 Telegram， 五年前係用 WhatsApp。而家我哋係用連登，可能以前係高登，又或者以前係 Facebook 咁。咁有啲 function 咧係連登有，高登冇嘅；有啲 function 咧係 Telegram 有 ，WhatsApp 冇嘅，係嘛？你譬如你 WhatsApp 應該係開唔到一個幾萬人嘅 group 噶嘛，係咪？咁但係 Telegram 得啊嘛，咁所以 Telegram 先可以承載到公海啊嘛。WhatsApp 唔得啊嘛，呢、這個最簡單係嘛？連登嗰、那個即係大家即係推咁樣，仲有即時排行榜，咁變咗佢對所有用者，即係包括我呢啲冇 account 嘅用者咧，我一撳入去咧，咁我都可以望到即時最 hit 嘅。咁但係由於你知道嗰個最 hit 嘅，其實佢係靠大家一人一個推字咁推上去噶嘛。咁你知道而家連登嗰個所謂民意係咩嘢？即係至少連登嘅民意係啲咩嘢？係嘛？咁你但係呢個又係你以往係高登係唔得嘅，高登係冇嗰個 function 嘅。以我理解咧，呢、這個係就係尋日端傳媒記者鄭佩珊話俾我知嘅，因為我都唔係高登仔啊。咁即係佢又話高登咧，以前咧佢用嘅時候咧，就係話佢話嗰個你一撳入去咧，佢你一見到最 top 嗰個嘅 post 咧，其實就係 last reply by last reply 嘅，最啱啱前嗰分鐘有人 reply 咗嗰個 thread 咧，佢就會推到最前。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一啲嘅組織。佢 name 咗個組織啦，熱字頭嘅嚇，我唔講落去啦。佢就話咧，就係啦。咁佢 name 咗嗰個組織啦，就不停喺 reply。咁你咪即係冇乜不停啦，總之就係 reply。咁啊不停 keep 住佢上邊啲 post 上去，佢咪做到咯。咁似乎而家咧連登咧，如果即係從任何一個組織想做同樣嘅嘢咧，係難啲嘅。以而家嗰個 setting。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即係每一個科技平台，佢嗰個實際上嗰個設置啊、function 啊等等咧，其實我哋即係又係有個學術上嘅 term 叫 affordance， 佢 afford 啲咩嘢 OK 吓、啊，就令到有啲行为模式可以成为可能，有啲行为模式不可能。咁如果你系真系一个好劲嘅连灯仔，你真系好识玩、好识用咧，咁你就可以创制某啲行动嘅模式啦。吓、啊，咁嗰啲真系要靠啲连灯朋友向大家介绍啊、解释啦。吓、啊，但系起码个概念其实系咁嘅。啊，就是個平台有啲乜嘢嘅特徵，跟住你係一個用者嘅時候，你能唔能夠善用嗰啲特徵去做到一啲幫到個運動去推動個運動嘅嗰啲嘅 practice？ OK， 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即係、就是、條件啦。另外咧，仲有一個條件咧，即係我覺得好重要嘅咧、就是，就係亦都係即係透過呢個所謂條件咧，會帶入去第三組問題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咦去咗邊咧？係啦，嗱另外一個條件係咩咧？就係、是。譬如過去幾日咁，有時有記者朋友問我嘅時候咧，都會話啊，咁其實你知唔知咧，連登咧點樣達成共識㗎咁樣，即係啲人喺連登上面咧點樣達成共識？嗱，我嘅答案咧就每一次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真係學緊啊嘛，每一次答個記者咧都修正緊自己嘅答案。咁但係我答下咧，我依一刻嘅答案係咩咧？我呢一刻的答案咧，我會傾向話咧，其實那個共識不是在連登或者在 Telegram 達成，那個連登不是在網絡平台上面達成，那個連登是本身已經，那個共識是本身已經存在，即是一個本身已經存在的共識，大家是在那個共識的基礎上面去討論一些問題，再將一些東西具體化。嗱，咩意思呢？為什麼這樣說呢？你譬如說所謂共識是什麼？譬如說不分化，譬如說不割席吓，系啦，唔督灰 ，OK。譬如你唔分化、唔割席、唔督灰，你唔会系6月9号跟住开始大家倾，喂，好不如就唔割席咯，咁样好啊，咁跟住大家投票，喂，唔割席咁，你唔会系咁样出嚟噶嘛，系咪？佢肯定系之前已经存在，而事实上你见到，你谂下去翻今年大半年、后大半年，甚至过去一两年个形势，嗰种成个六四有冇人闹啊？嗱，唔系冇，你一定要揾咁网络咁多人，系咪？你梗有人会闹噶，但系。整個六四有好似前幾年咁有好大嘅辯論咩？有好大嘅所謂咩咩咩世代啊？你又就話佢咩即係行禮如儀啊嗰啲咩？冇啊，少咗好多，係嘛？成個社會氣氛本身係其實係緩和緊嘅，所謂緩和緊咁講就係嗰個所謂咩左膠本土嗰啲嘅鬥爭咧、仇恨咧，唔係話佢唔存在。OK， 即係好入咗去嗰個位入邊嘅嗰啲朋友咧，咁佢可能仍然係好氣憤，仍然會鬧，仍然會拗。事實上而家都有啊。你如果你而家上連登，你要揾都唔難揾嘅嗰啲 post。咁但係問題就係佢 dominate 唔到嗰個成個氣氛，因為成個氣氛其實係傾向緊，的確係傾向緊和解嘅。即係起碼喺社運內部，應該係傾向緊和解。呢、這個就譬如我就算係唔係淨係講話逃犯條例啊、送中呢個問題，我其實送中呢樣嘢出現之前咧，我其實一直咧係做緊即係六四集體回憶嘅研究。其實我係即係寫緊本書講一樣嘢，咁就2018年嘅時候咧，即係舊年暑假開始咧，我做咗一啲即係叫即係我哋叫 in-depth interviews 啊嚇，咁啊訪問咗十幾個一啲即係學生嘅領袖。咁、啊、有啲話自己本土派，有啲就唔認自己本土派。咁我總之就有唔同嘅佢 accept 唔同 label 嘅領袖咁樣，咁就問佢哋。咁你其實你見到就係話，其實譬如喺起碼喺我嘅認知入面啦，譬如我訪問過一個咧年紀大少少嘅，即係可能係其實都已經係唔係淨係 year four， 可能其實已經讀緊研究院啊 ，year five six seven 啊嗰種大學同學。咁即系换句话讲，佢五年前占中嘅时候，佢系就一个大学生，佢有好即系投入嘅参与。咁咧嗱，个重点就唔系话佢讲啲咩俾我听，而我想讲就系、是、个重点系我同佢讲嘅时候咧，同佢倾嘅时候咧，倾到某啲位咧，即系我话系当年即系嗱，你就参与占中啦，咁跟住就有经验系点啊，点样影响你后来点样睇六四啊？即系倾嗰啲嘢嘅时候咧，佢倾到某啲位咧，佢想喊。而係乜嘢傾到乜嘢位佢想喊咧？就佢話佢講到佢當年啲宿生會點樣互相指責啊，點樣互相對罵，點樣俾人即係俾人俾啲其他宿生會嗰啲 friend 俾人話佢背叛啊嗰啲乜嘢？佢係過咗幾年之後對住一個咁嘅阿叔咁去做學術研究訪問啦，佢係都忍唔住個男仔嚇，即係都忍唔住眼濕濕咁想喊想喊咁啊。OK， 即係嗰個情感嘅投入，以至你可以話嗰個情感嘅傷害啦。對於一部分人嚟講，其實深嘅。咁但係同樣，我去即係同樣一個 project， 我訪問另外一啲嘅學生領袖，可能細兩三年， 可能而家 Year One Year Two 啱啱上裝，咁你問翻佢雨傘啊，問佢其他嘢嘅時候咧，佢好明顯個情感係弱好多嘅，嚇，佢唔覺得自己受傷害。咁同埋咧就係、是、其實佢對住好多嗰啲咩六四啊、支聯會啊，佢保持住相對開放態度嘅，佢會好強調自己本土。覺得咧，即係係啊，中國有問題乜乜啊，我哋要嚇，甚至講獨立啊，乜鬼嘢嘢啊咁樣。但係咧，你話咁支聯會你係咪即係誓死不同佢來往先，或者點樣樣？咁佢又唔係，我冇乜所謂嘅。咁如果你即係或者泛民啊，冇講支聯會啊，泛民咁，如果你因為你做學生運動，你做學生組織喺某啲議題度，你多多少少總係要同出邊嘅組織合作噶嘛。咁我話喂，如果你又搞學生組織，咁如果出邊有啲泛民啲嘅或者所謂左交啲嘅團體，咁啊，你願唔願同佢合作啊？咁樣咁。其实他们大部分就算他说自己很本土那些都会说 OK 啦，即是议题合作都不合作咯，即总之的态度就是做好朋友就不会的啦，但 就基本上合作都 OK 的。其实你见到整个，即起码我见到就整个气氛，他本身已经是走向緊就話，喂，其實你即係鬧咁多做咩啫？同埋好啦，呢、這、一個咧就係涉及就話而家個批年輕人嘅嗰種態度啊、心態啊等等啦。咁咧就不如咧，即係我睇一刻咧就 share 下一啲，喂，即係頭先話我上庭講數據啊，我而家其實咁嘅，即係帶少少數字同大家分享下，我同即係浸會大學嘅鄭偉教授，嶺南政治學系嘅袁偉希 Samson， 可能在座都好多朋友識佢啦。恒生大學嘅鄧建一 Gary， 咁我哋幾個咧就做咗，我哋6月12號，我哋好真係好犀利，打啦咁啊即刻停咁樣，咁啊即係大都就做咗百幾個 case， 12號、16號、17號。21號、26號，我哋做咗6次，on-site survey。7/1我哋会做第7次。讲真的，希望系最后一次，即系唔系，因为我哋要，你知我哋要自己揞荷包嘅，其实冇分定啊，大佬，所以即系就嚟冇钱啦，真系有众筹，众筹吓，咁咧，咁做咗6次，咁我咧就即系 share 下啦。咁首先咧就我唔会讲好，因为即系好多好多问题。咁我抽咗少少，即系我觉得比较 interesting， 可能亦都配合我今日呢个讲嘅嘢嘅咁。首先咧就系我哋讲年轻人啊嘛。咁我其实我都知道咧，即系好多时一个运动咧，如果我哋过分聚焦年轻人咧，又可能有啲人觉得喂，其实又唔系真系全部年轻人噶，系嘛？究竟其实有几多噶咁样？咁固然我哋即系讲年轻人有某种我哋对年轻人嘅关心啊等等。咁但系咧就如果你真系讲实际比例咧都幾 interesting 噶。6月9號啊，6月9號喺我哋嘅 survey 入邊咧，22歲或以下嘅我哋嘅被訪者佔26.3%，4分1左右啦。如果去到30歲或以下嘅，包埋22歲或以下，總之 up to 30歲嘅，去到44.5%。嗱，點樣理解44.5%咧？16年前零三七一大遊行。我哋做嘅 survey， 當年阿陳通文教授、鍾田耀博士做嘅 survey， 30歲或以下嘅45.5%，好接近當年七一大遊行。OK， 好啦，16號點咧？變成點咧？22歲或以下嘅由26.3%變做30.8%，30歲或以下嘅由44.5%變做57.1%。OK， 6月17號。咁大家想象到6月17號咧，就唔係啲咁平和嘅大遊行嚟嘅，係有少少風險嘅，唔知會唔會衝嘅，係嘛？咁你可以想象咧，就係年輕人嘅比例咧，好可能同埋嗰日要翻工啊嘛，大家即係如果你成年人嘅話，咁就更加高啦。6月17號，22歲或以下嘅49.1%，上到49.1%，30歲或以下嘅81.4%，6月21號，警總其實要問翻 Samson， 我都唔知佢係咪真係喺警總做，因為其實仲係喺飯煲嘅煲底啊嗰啲位啊。Samson 嗰陣唔喺度，警總22歲或以下嘅63.9%，30歲或以下嘅91.7%。 即係就已經係全部啦。26號即係啱啱國際啲嗰、那個，咁佢就會即係多翻成人嘅，因為你大規模啲啦、溫和啲啦，咁同埋即係夜晚啦咁。但係咧，22歲或以下咧都有38%，22歲或以下都有38%，30歲或以下咧都有75.8%。即係我諗同我哋頭先食飯大家嘅觀察差唔多嚇。咁、所以你見到係唔單止係好多年輕人，而且越嚟越多，其實基本勢係越嚟越多。我哋喺个 survey 入面咧，亦都有问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你几时开始关注呢个议题嘅？咁其实系如果你分年龄层咧，的确越后生，其实都好正常嘅，可能大家都估到嘅。越后生咧，佢开始关注呢个送中议题嘅时间系越迟嘅，早段系冇嘅，二三四月即系冇乜人话哦，四月咯咁样，即系冇嘅。通常都系如果系年轻人嘅话，就应该系去到起码去到联署行动五月底，大概嗰个时候。咁呢个呢就有啲数字呢就讲啊年轻人嘅参与嗰个程度啦。咁呢好啦跟住讲几题可以系咁依讲几题好快。嗰、那个态度问题。嗱我哋有问呢以下组织及平台重要或者即重唔重要，你觉得以下嘅组织或者平台对个运动重唔重要 ?ok? 咁我唔逐个讲啦，因为太嘥时间。我淨係讲譬如两三个 ,Telegram。Telegram 重要定唔重要。啊 by the way, 呢个我要讲明先。呢、这个呢系6月21号嘅 survey。咁6月21号 survey 有个 limitation， 因为就事实上九成都系年轻人，所以基本上咧就冇所谓，即系如果你我要净系话30岁以下叫年轻咧，就全部都系。咁所以咧我就再分咗嘅，廿岁或以下，即系最年轻最年轻嗰批，好多系中学生啊咁样，21至25岁，同埋26岁或以上。咁我分咗三批吓、啊，好啦，觉得 Telegram 重要嘅，其实咧三个年龄组别咧都系86至89左右，冇乜分别嘅。86%、89%，所以咧，即系你无论系去到30好，去到10几好，你自己用唔用？咁你好正常咧嘛。就我头先话，系我系唔用连单，我又冇 account 冇剩。咁你一刻问我都会答你重要，系咪？即系我都唔敢话佢唔重要咁。咁所以咧，就基本上你跨即系年龄咧都会 recognize 佢重要。好啦，其他都系三个组别冇乜差，冇乜差异。但系咧，唯一有差异嗰个咧，其实是民阵，即系大家我问佢，你觉得民阵重唔重要啊？咁样。话重要或非常重要啊嘅比例，如果廿六岁或以上嘅咧，有65.5%，有65.5%话重要或者非常重要。民阵21至25岁，74.6%，高咗噶，高咗噶。20岁或以下，81%，系啊，系啊，81%。即係最後生嗰批，即係年輕得嚟，仲要再年輕嗰批嚇、啊。我哋要學阿馬傑偉係咪咪興講 young old 嘅？我而家即係真 young young OK。你26岁呢啲 old young 啊你啊我可能你唔係 young 添啊你嚇、啊，即係喂嗰啲真係 young young 嗰啲 OK。深刻覺得民陣，即係佢願意承認民陣重要，仲願意承認過。即係再年紀大嗰啲，唔似呢題係咁添啊！激進示威手段會令社會上其他人反感，你同唔同意呢句説話？激進示威手段會令其他社會上其他人反感，你同唔同意呢句説話？話同意或者非常同意嘅，26岁或以上53.3%都佔一半以上嘅，26岁或以上，21至25岁54.8%高啲啲。20岁或以下62.2%，我嘅好整体嘅时间所限，我嘅好整体嘅 understanding 啦，就系话我嘅 interpretation 啦，即系大家可以谂下或讨论准确唔准确，同唔同意啦。我嘅 interpretation 系咩咧？就系、是、你谂下，其实我即系、就是、我希望我咁样讲唔会得罪啲本土派啊，得罪啲左教啊，得罪大家咁样。因为其实我成日心谂。其实过去几年嗰啲大家喺社运圈啊，或者系喺网上嗰啲闹得好夸嗰啲咧，闹得好劲嗰啲咧，其实好小圈子嘅啫，真系噶。你嗱，我哋成日话围炉取暖，围炉取暖。其实我觉得你对骂紧嘅时候，你咪围炉对骂咯。你以为你好大围咩？其实你都系围炉噶咋。你譬如好似我咁，我系从来睇唔到佢哋闹乜嘅。我唯一睇到嘅系咩咧？ 我通常唯一睇到嘅咧，就因為譬如我啲 Facebook friend 咧，都會有啲即係叫做社運界人啊嗰啲啦。咁我通常咧對我嚟講咧，就係成日會睇到咧，就係突然間梁啟智咧就會喺個 Facebook 嗰度就呻啦，就話咁我就見到阿梁啟智個 status 即係話我入邊又鬧緊啊咁樣，但我係睇唔到佢鬧啲乜嘅，即係佢係一個好其實坦白講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細嘅圈子入邊鬧得好勁。咁當然嗰個細嘅圈子就是最活躍嗰班人啦。系嘛？佢哋鬧得好勁，但佢哋鬧得好勁之餘咧，其實過去鬧啲乜咧，唔係真係影響到其他人嘅。即係我唔係社運圈子咁，但我都 indirectly connected with 好多人啦，但我都唔會睇到噶嚇。咁、我都話， 我可以印證。 係啊，係嘛？ 我成日都俾人話，周周可能出邊鬧我。 你聽睇唔到噶嘛？你睇唔到噶嘛？係嘛？所以我就 成日同我講，好多人鬧我。係啊，唔 係啦，嗱，蕭雲係我第二個 source 嘅，即係我 Facebook 咧，我一係就睇到阿梁啟智呻，一係睇到蕭雲呻噶啦，即係佢哋兩個試下一個呻緊嘅時候，我知道哦入邊鬧得好勁啊而家，咁但係我完全睇唔到。咁你諗下，如果我同阿周寶松都睇唔到，咁嗰啲年輕人邊度睇到啫？年輕人用 Instagram 嘅，大家知道，我哋五年前我做一個大學生嘅 survey， 問佢哋最多最常用嘅社交媒體係乜？大學生八成人答你 Facebook， 5% 答你 Instagram。我哋今年3月再做一次，60%答你 Instagram， 得翻20%答你 Facebook。咁你 Instagram 有咩特色咧？嗱 ，Instagram 又係我唔熟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大家知道你 send 相啊、send 圖啊乜鬼嘢嘢 ？Instagram 有個對我嚟講最大嘅特色咧，就是你冇交流噶，即係你好難噶。是啊，你好难闹交的在 Instagram 上面。即是你闹到都几神奇的。咁变咗你諗下嗰批我剛才说最小嗰批年轻人呢佢深烤呢是一个即是剛才周寶松一开场讲的时候呢社运低潮是一个表面上社运低潮大家无力等等的时候呢佢反而在一个好安静的环境入面过咗个几年。是吗即是個社會冇好大嘅爭議，或者搞唔起嗰啲運動，跟住佢自己又唔係好坦白講，唔係好睇新聞。我三月嘅時候，歐哥倫知啦，我哋啲 news quiz 嚇、啊，即係全部唔識答咁樣嚇。咁、我三月嘅時候做一個即係做嗰個 survey 啦，問啲大學生其中一個有提知識題嘅 knowledge question 有幾題，其中一題係政務司司長係邊個？你估識答嘅有百分之幾啊？嚇？50啊？你咁樂觀啊？36嗱，张建宗自己是要负啲责任的我觉得，即系佢个存在感真系好鬼低嘅。你谂下过去呢三个礼拜，佢去边啊？ 呢 系 佢成功嘅地方。 系啦，大家唔识佢。咁但係你諗下，即係當然即係要半講笑啦。但你見到就係呢班年輕人，佢喺一個咁嘅狀態之下，佢反而冇入去嗰啲好嚴重嘅對罵嘅狀態，佢反而咧令到咧佢對社運咧冇咁多嗰啲負面情緒，冇咁大嘅一啲嘅反感。好啦，呢一 part 最後一條問題咧，就是、我又係 share 個數據啦，就係、又係6月21號嗰個 survey， 即係個 onsite survey。我哋有三條問題。用同一個 scale 嘅，即係你覺得以下呢啲嘢咧有幾成功？就嗰三條問題係今次嘅運動、散運同埋民主運動 ，OK 有幾成功？咁咧就係零至10分，10分就即係非常成功，零就非常失敗定點樣啦嚇？咁咧民主運動先講民主運動先，26歲或以上嘅嗱零至十啊。3.65 21至25 4.26 好啲我都低過5 20至以下都仲低過5不過都有 4.5 即總之就是越年輕相對上冇咁負面、雨傘運動26歲或以下嘅 4.08 就好過民主運動啲、但 4.08 都唔高21至25嘅4.52 跟住20或以下嘅4.72都仲低过5分但个 pattern 一样啦总之就係越年轻嘅佢个越 positive 或者越冇咁 negative 今次嗱去到21号为止啦因为呢个係21号做嘅 survey 啦26或以下嘅5.52超过咗中间点啦21至25嘅5.82 20岁或以下的是 6.17。 咁唔算低㗎喇，如果你大家做慣 survey 呢，你其實好少去到89啊嗰啲分嘅，因為你幾個俾你零分就好容易扯落去㗎喇。咁所以呢其實 6.17 呢已經唔算一個低分，即係你用任何 standard 嚟講呢唔係好高分，但的確唔低分。咁變咗你見到其實就係佢越後生嗰批，即係喺個成個運動入面大部分係年輕人之餘呢，越後生嗰批呢其實係越冇，即係我喺端傳媒寫過一篇文章，就係、是、佢越冇舊恨啊。即係佢越冇帶住啲舊恨去進入個運動，咁所以佢有一種就係佢一方面其實對雨傘運動係有好感嘅，佢可能當年12歲、13歲、14歲冇份參與、冇得參與，佢睇住個電視機睇到好多嘢啊，咁覺得有個好感，覺得啊好好勁啊、好正啊咁，但同時間因為佢冇真係親身參與過咧，佢冇嗰種失望，佢冇嗰種好情緒上嘅失落。佢冇滲入去運動入面一啲內部嘅即係鬥爭啊、分化啊咁樣，咁所以本身正面。咁但係呢個就去翻就話啦，而呢啲嘢你諗下，其實唔係運動去到6月21號個 pattern 先存在㗎嘛。其實你諗緊就係佢呢個一定係會 reflect 緊一個本身已經存在嘅嗰種社會氣氛、嗰種社會狀態，就是、越年輕嘅去到今時今日嘅中學生。其實係佢係對嗰啲即係社運嘅嗰啲內鬥啊等等啦，其實冇乜感覺嘅，佢覺得嗰啲好不必要嘅，係嘛？所以點解話喂不割席、不篤灰、不分化呢、這個所謂共識，係運動開始之前根本已經係過去一兩年入面係醖釀緊出嚟，去到真係今次運動發生嘅時候咧，只不過大家 ride on 呢一個共識，係嘛？同埋當然呢個共識咧，佢有個制衡嘅作用。就係、是、佢制衡緊，咁事實上有，你一定會有朋友咧，即係各種各樣原因好，因為真係自己嘅信念好等等好，佢可能仍然會好嬲嘅，即係仍然要鬧啊咁等等嘅，會有噶嘛。咁但係呢一種嘅整體嘅氣氛咧，其實佢 restrain 緊、constrain 緊，即係成件事，令到起碼去到呢一刻，去到呢一刻嚇，即係我都話我唔夠膽 predict future， 起碼去到呢一刻，嗰、那個 internal 嘅 tension 雖然係存在嘅。雖然當然大家都知道是有的，但它仍然未去到一個 conflict 很大或者很表面化或者控制不到那個地步。那這個 是第三組的問題呢，我想帶出來的那樣東西。那好了，最後就是我說，就是 我其實我最不知道應該可以怎麼講那個問題，就是那個所謂說將來啊那樣東西。我呢 我就即所謂不知道怎麼講的意思呢，其實嗰個所謂舞大台嗰個嘅形式嘅局限咧，我諗都好多唔同嘅朋友喺唔同嘅文章入面都講過，譬如即係譬如我啊、阿袁偉希啊都講，即係喺啲文章入面都講過啊，你防守性嘅運動咧就會相對容易嘅，你唔要條條例啫。到你而家係正面有要求啦，你要佢撤回，你要佢做乜，你要佢做乜咧，就會難啦。因為即係因為你當你有正面要求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會進入一種你可能需要討價還價嗰種咁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你真係需要討價還價話咧，就有問題啦，死啦！咁邊個代表你去討價還價咧？係嘛？政府想揾人講都冇人夠膽講，係嘛？都唔知揾邊個？你揾民陣講民陣，我相信亦都正常都唔會夠膽話自己代表個運動喺呢一刻就去同政府傾，係嘛？咁變咗你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好難進入一種真係叫做討價還價階段去嘗試去 resolve 個運動。咁呢個係佢一個 limitation 啦，一個可能嘅 limitation 啦。另外就係、是。而家呢又係我唔係話佢一定做唔到，但係呢而家開始呢，你諗下嚟緊呢十日八日呢，你可能會開始就係話真係會 test 緊佢一啲嘢 ,test 緊一啲過去三個禮拜未 test 嘅嘢，就係當嗰啲 conflict 開始出現嘅時候，佢呢一種所謂冇大台嘅形態，佢有冇辦法自己進行到 conflict resolution？ 佢自己有冇咁嘅能力進行 conflict resolution？ 因為鬧下鬧下始終就紙包唔住火，始終爆嚇，呢個係第二個，即係 subject to 睇下點樣 work out 嘅嘢。我唔夠膽話佢會出現咩情況。仲有第三樣，我覺得對我嚟講係最重要嘅，其實係抄下周寶松，唔係抄啦，即係我即係 inspire 派周寶松嘅，即係26號嗰日咧，大家都喺金鐘，咁唔係金鐘，中環，咁咧就就我罕有地同周寶松咧有啲 Facebook 嘅 messaging， 即係以前從來未試過啊！嗰次罕有地同有啲 Facebook 嘅 messaging， 咁跟住咧就講下即係個運動點啊，又覺得大家都好 impress 啊咁。咁咧，周寶松咧 最後咧就講就話你講一句你記唔記得就係話覺得進入翻個民主運動啊嘛，因為佢嗌我要真普選，就進入翻個民主運動啊嘛，係嘛？咁就覺得啊，即係其實就係 as predicted 啦，佢要進入翻個民主運動咁樣。咁可能即係大家都知啦，我諗PC 你後來都知啦，其實係好大嘅爭議性，因為好多在場嘅人其實係就係、是、exactly 唔想唔中意佢嗌我要真普選。系嘛？因为在场嘅都会有啲朋友就系觉得，喂，我哋而家个最重要嘅诉求聚焦就要去释放议事，你无啦啦，你个大台，你啲左交右走去嗌，我要真普选做乜鬼嘢？系嘛？就有个咁嘅 debate 嘅，系嘛？嗱，固然啦，我自己个人嘅感觉咧，我又觉得好得意嘅，就系我又觉得嗰晚咧在场其实好多种，你谂下一个运动啊，真系千万种唔同嘅心态。我觉得嗰啲喺在场嗌话释放议事嗰啲人咧，又唔一定个个争大台嘅。佢只話嗌啫，我嗌釋放意志有乜所謂？我又唔等於唔俾你嗌我要真普選係嘛？我直頭咧，我係企咗喺個停車場入邊啊，嗰、那個叫我點形容？我停車郵政總局斜出嚟嗰個停車場，咁我就離遠咁聽到大台講嘢嘅嚇，咁喺個停車場入邊，咁咧就好得意。佢臨尾咧，佢播緊音樂，播緊咩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嘅時候咧，咁啲人喺度嗌，明明唔係唱緊嗰首歌嘅喎。咁就嗌，我又最開始就係聽唔明佢嗌乜㗎，因為你一開始嗌嘅時候佢冇組織，佢冇指揮咁樣，但係大家不停嗌，不停嗌，不停嗌就唔 rhyme 㗎嘛，嗰啲節奏。咁但係其實你知道群體行動又好得意㗎，嗌下咧，開始個節奏就 rhyme 咗㗎。OK， 咁所以嗌咗30秒之後咧，我聽得清楚咯，佢哋開始個節奏 rhyme 咗咯，就嗌就係釋放被捕人士。咁所以我就話：哇！嗰、那個即係我嗰一刻咧，我感覺咧，喂！我真係我咪同阿即係同阿周公從我 message 咗話：哇！我未聽過啲咁嘅嘢，即係個台就喺度播緊嗰首咁啊，都要 hear the people sing， 你就幾千人喺度嗌釋放被捕人士，嗰、那個作起碼作為一個音響上啊，係好鬼震撼。我仲要喺個停車場，你諗下個樓底又唔係特別高，係嘛？係好鬼死震撼嘅嚇、啊！我唔覺起碼嗰一刻咧，我唔覺得係大家喺度對立緊嘅。我覺得係就係、是、喂，你有你播歌，我有我嗌，其實甚至有種嚇、啊，即係和而不同嗰種咁嘅效果添，好勁咁樣。咁但係後來就話啦，咁我翻到去咁啊，又係啦，咁啊望下連登啲人喺度噏乜啦咁樣，咁就開始意識到就係原來其實都有人批評啊，有人鬧啊咩嘢。不過咧，我就講翻就話點解即係 raise 翻呢個點或者話係 inspired by 啊 piece， 咁我都覺得其實係啦。其實大家諗下，我哋成日話我其實我幾年前寫《雨傘運動》嗰本書嘅時候都係咁講。就話我哋成日講運動呢兩個字咧，你可以粗略地咧將佢分做兩種，一種咧就係好 issue based 嘅 protest campaign， 反國教係一個 issue based 嘅 protest campaign， 兩三個月嘅啫。雨傘運動其實都係一個 issue based 嘅 protest campaign， 你由佔中開始計就係一年幾兩年，但係你由九二八開始計就79日，係嘛？逃犯條例、送中都係一個 issue based 嘅 protest campaign， 幾個月嘅啫。0371某個程度上都是一個 issue based 的 protest campaign， 02年底去到03年7月大半年左右。通常呢我們在社會運動研究裡面就說你會有個所謂 protest cycle 的問題，你一個大規模的運動呢，你一爆發的時候呢，你好像火山爆發一樣，能量出曬來，能量一出曬來的時候呢，個運動完那個所謂protest campaign 完了之後呢，它要找位走的，它要找位走的，咁佢會去咩度呢？佢就要嘗試將自己，通常都係啊，嘗試將自己咧放翻入一個 broad 嘅 long term 嘅 movement 入邊。咩叫一個 broad 嘅 long term 嘅 movement 啊？例如你我哋講環保運動，環保運動係一個幾廿年、成百年嘅運動嚟噶嘛？你唔係一個三個月玩完嘅嘢嚟噶嘛？係咪？民主運動喺香港都起碼30年噶嘛？唔係一個玩幾個月玩完嘅嘢嚟噶嘛？所以其實就係一個運動去到嗰位咧，佢嗰個 issue based 嘅 protest campaign 佢爆咗咁大嘅能量出嚟咧，佢要開始揾位走，開始將自己融入一個 long term 嘅 movement 入邊。咁喺過往咧，其實你諗下03啊嗰啲咧，比較清晰嘅咪民主運動咯，係咪？所以你諗下0371，可能好多即係在座朋友年輕啲，嗱0371之後發生緊咩事啊？香港嘅第一代嘅網絡另類平台 online radio 係03之後出現嘅。就是好多即係0371爆出嚟嗰啲年輕人嘅力量呢，就去搞網台，係咪？就出咗第一波嘅香港歷史上第一波嘅我哋叫 online alternative media， 就喺嗰陣時候出嚟。跟住譬如有當年係有啲青年組織㗎，譬如曾經有個組織叫71人民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人聽過記得有個咁嘅組織。係啦， 就是一些青年組織，就是自己就是七一之後自己聚集參選個區議會添㗎，雖然就冇乜資源，所以輸曬，即冇辦法。咁但係起碼係即係你見到係有呢啲咁嘅嘢出現。甚至如果我哋從學術嘅分析咧，公民黨嘅成立咧，我會將佢擺入去七一嘅嗰種能量嘅嗰個引起嘅 dynamics 嘅結果嚟㗎。同埋其實唔係淨係公民黨啊嘛，梁國雄咧，社民連咧。係嘛？當然佢間咗兩三年啦，2005、2006年，公民黨、社民連嗰種，即係由譬如本來係關注組，去到正式成黨，本來係四五行動變做社民連嗰種嘅，即係組織化。其實佢都係即係其實係我哋從學術嘅理解咧，就係2003爆出嚟你嘅能量咧，佢要揾位走，佢要成為一啲，你好似就話啦，你好似啲火山熔岩爆完出嚟咧，佢會。即系 set 圖現出一啲岩石啊，有啲 formation 嘅嚇。2003係咁，你諗下反國教，搞完反國教咯，咁點啊？嗱，固然有啲個人選擇嘅，阿 Eva 陳適之，我哋同事嘅選擇咧，就係好鬼攰啊，喂，唔好即係咪再咩啦嚇？真係佢個選擇就係佢唔係話完全唔做嘢，佢選擇就係、是、我唔 broaden 我哋個 mandate 啦。總之就同國教有關嘅嘢，我哋先再出嚟啦。如果萬一佢真係出現同或者至少同教育比較直接相關嘅嘢，我哋先再出嚟啦。就唔 broaden 我佢哋嗰個嘅即係組織嘅 mandate， 就未必話咁多參與其他嘅一啲嘅運動。咁但係你睇真係睇學民思潮，係嘛？學民思潮完咗即係國教之後，其實佢已經演變咗成為一個係關注成個民主發展嘅一個組織。跟住好啦，長大啦，就唔可以再扮中學生啦。咁就成立呢一個嘅眾志，係嘛？甚至啊，即係變咗做一個即係 de facto 就一個政黨嚇，派人參選咁樣。佢呢一種嘅進展其實係社會運動好正常會發生嘅嘢。好正常會發生嘅嘢，咁所以其實你話將來未來，如果我唔係淨話睇咗未來十日啦，嗰個發展，如果你睇譬如起碼未來半年啊、一年、兩年、三年嗰個發展嘅話咧，其實嗰一個好大嘅 open question 咧，就是、今次爆咗咁多嘅能量出嚟咧，佢會走咗咩位？佢走咗咩位啦？雨傘都係嘅，不過雨傘咧有特點啦。雨傘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是、雨傘完結嘅時候咧，佢唔係話有一個大家。仲係共識性嘅民主運動，佢全部翻入去個民主運動入邊，而係雨傘之後，佢開始有個成個所謂香港政制點樣向前嗰樣嘢開始有咗分歧嚇。咁、啊、你可能係有啲嘅年輕人，起碼佢唔再願意入翻去一個比較傳統嘅嗰個民主運動入邊，咁佢可能開始走一啲佢哋覺得即係譬如本土意識，佢哋強調一種嘅本土傾向，甚至當然後來講下就一路去講港獨啊等等，佢哋走嗰個位。咁變咗就咁，但你見到就佢哋都係揾位走嘅，係嘛？但起碼就係去雨傘運動嘅時候咧，就係唔係個個都會翻入去嗰個我哋認知嘅傳統啲嘅民主運動。咁但係有冇人翻入去嘅傳統啲有？咁其實某個程度上，嗰啲社區組織啊，好多散後，其實諗下散後或者雨傘運動去到最後嗰段時間咧，其實大家就係開始諗 solution 嘅，或者諗 the next step 噶嘛。係嘛？咁所以有所謂重返社區嘅講法，有其他嘅講法咁。咁佢哋就所以就係你見到散後都有嗰個情況嘅，就係有社區組織嘅湧現，有當然有本土派佢嗰個組織嘅能量多咗好多，有啲新嘅領袖啊出曬嚟咁樣。咁佢咪有一個咁嘅 formation 向前走咯。咁而家個即係個 open question 就去翻就係今次會係點樣樣？即係你今次係大家會唔會真係尤其我哋頭先講好多年輕人，佢會唔會完咗？呢、这、一個嘅 issue based 嘅 campaign 之後，佢點樣理解自己同一個 broad 嘅民主運動之間嘅關係？佢覺得下一步要走嘅、要做嘅係咩嘢？佢哋覺得有乜嘢嘢可以做，同埋佢哋係咪真係會做，用咩形式做？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即係，既然即係我只係 open 一個即係問題，即係我自己都冇得估啊，唔知點估。咁我諗我就講到呢度為止，差唔多啦。多謝多謝。 OK， 多謝李立峰教授非常之精彩嘅演講啦。我諗大家啱先聽到，其實都係幾乎每一個 point， 大家都話話聲嚇。我諗其實係俾咗好多嘅 insights 俾我哋，即、就、係、是、對於我哋呢場運動未結束嘅，大家都知道其實 ongoing 緊嘅嚇。咁所以其實我諗今晚本身亦都係對 啱先我哋嘅标题用理解啦，又话李立峰啱先一开始就讲，其实我哋大家都系学习紧啦。我谂呢个其实好紧要嘅吓，即系包括我谂在座所有嘅朋友，其实今晚喺度咧，其实我哋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不过我谂其实我哋成个运动咧，其实都唔系一开始大家知道个目标系咩嘢，个路径系咩。我谂其实我哋所有人都其实喺度学习紧嘅。咁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咁喺講問題之前呢，我要先acknowledge 兩樣嘢先嘅。喺我記得喺成個運動，大家應該記得其實成個運動其實好關鍵嘅，就應該係戴耀廷同埋陳建文佢哋被坐監，即係被判坐監之後嗰一個禮拜之後就有第一次嘅遊行㗎嘛。嗰次應該咪13万人啊。是啊，13万人。嗱，我首先要，我觉得要喺利用呢个机会咧，要多谢而家喺狱中嗰几位朋友啦。系因为其实如果冇佢哋喺四月份嗰个判刑，然后佢哋入狱，然后我记得嗰一日，我记得嗰一场游行咧，其实系我望下我身边咧，其实系好少年轻人嘅嗰一场。咁其實係，所以你見到其實係有一個延續性嘅，即係我想第一樣嘢就話，其實由和平佔中到雨傘到而家我哋呢個反送中咧，其實你會見到其實係有一個延續性。咁所以第一樣嘢，我覺得我要利用呢個機會咧，其實係要向獄中嘅朋友致敬啦。我希望將來佢哋出嚟嘅陣，我哋再請佢嚟搬屋之咧，我哋再俾一次掌聲佢哋。到時候嚇，但係最起碼我希望在這裡利用這個機會要感謝那些為今次運動其實是有很多前人的努力在做緊。第二個呢，我也都要利用機會呢，就要多謝吳凱儀大律師啦。點解呢？大家知道，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其實喺全世界都覺得呢件事係冇可能成功，全世界覺得呢件事係一定係會輸嘅時候呢，Margaret 其實是很厲害的，一路 keep 住在街頭上面，一次又一次地去 fight。 她是不是現在你看到200萬出來才說，是只有20人200人沒有人會覺得這件事重要的。其實 Margaret Eisen 其實她是站在最前線，她不單是站在這些這樣的場合，她是站在街頭上面派傳單。那我是很感謝她的，即是我們給一些掌聲，要多謝即是 Margaret 的，即係 Margaret 嘅鬥志、Margaret 嘅精神同 Margaret 嘅理念，其實喺成個運動入面咧，係我覺得係 play 緊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嚇。咁所以都要我喺開始之前點一定要機會多謝 Margaret 嚇。OK， 我要開始問問題。OK， 我利用呢個特權問兩個問題，然後咧就 open 俾大家問，因為我其實有好多問題，我先問兩個。第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啱先你咁，大家啱先話一聲咧就係年輕人啦，即係年輕人對。啱先，你的解讀就係嗰啲年輕人咧，其實係冇，因為而家呢個年輕人咧，其實你大家其實今年係雨傘運動4年半啦，大家知道，所以其實而家個大學生咧，即係我教緊嘅 Year One 嘅學生咧，當年係讀緊 Form Two 嘅，所以其實佢大部分咧，佢哋係冇親身參與個雨傘運動噶，所以啱先阿李立峰講嘅就其實佢哋冇一個創傷記憶，亦都冇一個咩左膠本土啲嘢咧，對佢嚟講其實冇影響到佢嘅生命。我其實即刻聽你咁講，我嚇擔心就話。下一步如果他们经历着第二次的创伤，即是这个运动会怎么算，或者我们现在在座的不是我们大家都不年轻，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创伤，所以他还可能比较 positive， 会不会有第二次，我们会不会面对着第二次的雨傘的创伤，如果我们说我们今次没有大台或者没有一个主要大台，我们其实 learn from 雨傘，所以我哋所谓嘅北角谢阿吴笃辉嗰啲咁嘅教训，咁大家都知道我哋面对紧一个咩嘢嘅敌人，一个咩嘅对手吓。咁我谂相信大家都冇人会觉得，即使去到呢一步，我估大家都未必系会好乐观嘅。咁所以我其实 raise 个问题出嚟，第二个问题，即系如果走落去，或者等阵大家可以发表下，即系话我谂我哋需要有咁个未筹谋，有啲危机意识，就系in case 个运动系唔系我哋想象中咁样走落去。或者不能够满足那个五大诉求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我下面，即是我们怎么 keep 住我们的斗志， keep 住我们怎样在个社区里面继续走下去。我想这个第一个问题，其实不单只是问你，其实都是抛出来给大家去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想关于 去到比较抽象关于民主呢、這个 idea 嘅。民主嘅理念其实民主系一个集体决策嘅过程啊嘛，大家知道。其实民主唔系冇大台啊嘛，其实即系民主嘅理念正正系话我哋需要有大台，即系需要有特首，需要有总统，需要有国会，明唔明啊？即系话民主嘅精神正正系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 opinion。我哋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立场，有宗教信仰，有唔同嘅政党，但我哋知道我哋要 living together， 所以咧，我哋设计一个程序出嚟，设计一个我哋觉得公平嘅程序咧，就一人一票，系咪？然后我唔理你有咩背景，唔理你嘅立场，我哋承认系需要有大台，需要有政治组织，需要有国家，同时我哋承认大家系有 diversity 嘅，但系咧，我哋都愿意咧。透过一个合先承认我哋共民主先承认有共识嘛，先承认又系规则，又透过一人一票咧去 reach 一个 majority 嘅意见，然后我哋授权俾嗰个大台啦，即系苏哥嘅拥有权力嘅人啦，去管治我哋啊嘛。嗱呢个其实系民主理念嚟噶，所以民主嘅理念其实唔系反大台，其实民主理念咧系 recognize 个体，同时咧我哋 recognize 咧系需要有一啲 collective decision。OK。如果我啱先我讲啦，就啱先我哋啱先提及就其实而家呢个场运动，其实我相信下一步咧唔会正正停留喺反送中啊嘛，即系已经有人开始提出我要真普选啦，已经开始有人要登记做选民啦。其实呢个系啱，我呢个正常嘅 approach 啊，因为大家都会意识到香港嘅核心嘅问题，其实系一个民主制度嘅问题啊嘛。其实我问题系咩咧？我想讲就话、是，似乎而家大家好兴喐亲就讲冇大台，或者你唔代表我，唔代表你，但其实呢、这个。In the end， 其實係同民主嘅精神，同民主最 ultimate， 我哋想見嗰、那個嗱，我哋好中意講命運共同體。共同體嘅意思，正正唔係大家睇一樣嘛。共同體意思係我哋有啲係一樣，但其實我哋都要承認我哋好唔一樣。但同時我哋要揾一啲程序出嚟咧，去承認一個 authority。咁其實中間呢個有個 tension 嘅，呢個 tension 點樣走落去，有啲點面對啦。我想拋個問題出嚟，亦都俾大家即係牽涉到。即系我想讲，而家所谓冇大台，你代表我，代表我，只系代表我自己同民主嘅理念。OK， 好，我谂咁讲，我谂咧，我未必系我取巧下先，我未必系答个问题，我再 further elaborate 下周宝松个问题咧，俾大家答。因为即系呢啲问题比较难即刻好短时间答嘅。第一个问题，反而第一个问题可能可以讲得直接啲。年轻人，你怕唔怕大家话啊嚟紧有个创伤啊等等嗱咁，即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始终个运动嘅走向我冇办法 predict。咁变咗你唔知话运动走落去，万一佢开始向一个比较负面啲嘅方向走，跟住开始又有啲 internal tension 啊、internal conflict 啊，咁会点咧？咁的确呢个系即系我 predict 唔到。不过咧，我觉得如果乐观少少咁睇，咁的确首先我觉得譬如头先讲嗰啲数字，你觉得今次运动有几成功？咁啊，5.52，即系所有嗱，我而家已经唔系讲紧，你记住系6月21日、哦。围紧警总嗰日，唔系讲紧6月9日，唔系讲紧6月16日，唔系话200万好温和嘅市民，系咪？系 suppose 最不满到我仲要去围警总嗰班人，其实佢个分都唔低嘅，系嘛？佢唔系话真系好 negative 得好紧要，咁所以就系、是、其实我觉得有时系一啲语言嘅问题啦。我自己睇，譬如呢排好睇好啲网上论述，我觉得的确语言上就真系讲赢输系好傻嘅。即係喺呢一刻，我哋唔係贏任何嘢，唔係輸任何嘢。其實所謂講贏輸好傻嘅意思，就係其實你點講贏輸啫？都開波之前都冇講明點玩。即係你諗下係咪？即係如果你同人玩任何遊戲，你唔識玩嘅時候，你會一開始同人講明喂點玩㗎？嗱，講明先點先算贏先係嘛？咁你先至有得講贏輸咁啊！其實你社會運動根本就冇呢樣嘢嘅，你只不過盡力爭取，同埋一大家一早就知道，即係好似阿周寶松話齋，一早就知道你成個唔係淨係講，如果唔係就係講送中，而係講成個香港社會嗰個整體嘅政治嘅格局啊等等，你本身一個非常長線嘅嘢嚟啦。系咪？即系所以呢度其实中间冇所谓赢唔赢输，但系我觉得其实大家系 recognize 系叫有成果嘅，吓、啊、即系所以大家对呢个运动，我觉得系基本上系 start with 一个去到呢一刻，而系一个好正面嘅整体上正面嘅态度。咁我唔会过分话担心话哇，即系会唔会啲 conflict 会大到咧？ 即係跟住就好大創傷啊咁。因為我自己覺得，喂，其實你有可較為有可能出現嘅，可能係我始終有啲朋友佢可能即係即係以往嗰、那個有啲嘢唔一定好放得低，或者佢搞下搞下又喺度嗌交咁。咁但係我覺得你好難影響到而家最年輕嗰班人，因為始終佢唔係真係好，佢唔係真係好入去入邊嘅咋嚇，即係。你諗下，我諗係咪前嗰幾日啊？係咪26號之後話即係跟住又有1000多人圍警眾啦？咁跟住就話啊，即係走唔走啊？係咪資方話投票啊？跟住又俾人靴啊？即係嗰個咁樣嘅。喂，我覺得你問我，我真係好嗱，呢、這個即係如果當晚有在場嘅朋友，你可以分享啦。我可能唔一定啱啦，但係起碼你問我的判斷，我覺得。其实是不是在场很多人其实不是 care 的，即是不是 care 的意思，不是 care 你前面在闹着什么的，是吗？因为喂，总之我要留就留，我要走就走咯，即是你投不投票关我什么事呢？其实那我觉得其实那个是即是你说怎样去令到那件事，喂，是不是会令到他们很大创伤呢？我真的相信未必那么容易，即是以他们今时今日那种心态，以至他那个传播形态，刚才讲一下你去用什么社交媒体等等，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要件事真係要突然間180度轉，仲要係哇，即係發酵得好耐，發酵得好離譜先會去翻嗰個創傷。同埋你冇忘記雨傘運動，其實要講翻雨傘運動。如果你話喂後來創傷咁緊要，你冇忘記雨傘運動，戴耀廷三即係2013年1月開始提出嚟嘅時候，已經係鬧緊㗎啦，大家係嘛？即係佢係鬧咗20個月嘅，即係早期又話你哋啲書生嚇、啊，即係鬼識搞運動咩？仲喺度 deliberation 有冇搞錯啊？咁即係各種各樣啊嘛，跟住又啊，即係有啲就會覺得啊，我哋要預演佔中，其實鬧得好緊要。跟住你諗下928、927嗰晚係嘛？即係佢喺上台嗌啟動佔中，跟住好多人走啊，跟住又電視又訪問嗰啲在場後生仔，又話啊，即係好不滿三子騎劫啊乜鬼嘢，你諗下。佔領運動後來928之後有一段時間嗰種團結咧，即係多謝催淚彈嘅啫嘛，係咪？即係你唔係放催淚彈，根本就已經即係散咗啦，嚇、啊！即係好容易嘅，其實嗰個即係喺嗰陣時候的情勢，所以嗰個基本嘅即係雨傘運動開始之前咧。就是、我頭就其實亦都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好多嗰啲所謂信唔信任啊，有冇共識啊，分唔分化咧？其實是運動之前已經存在的，即是雨傘運動之前已經存在了不信任、啊、所以去到雨傘運動中段開始個形勢不好的時候，那些不信任一爆出來你很難控制，但是這次是個 starting point 是很不同，是個 starting point 是很不同，個 starting point 是它 start with 真是一個整體上叫做大家很強調不分化那種這樣的文化，那種這樣的共識，同埋叫做取得，你當它初步成果都好啊，係嘛？都是一個重要成果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話要 revert to 即係好 negative 咧，我又覺得未必咁容易，或者未必咁過分擔心。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個所謂話民主嗰樣嘢咧，我好同意嘅。其實咧，你諗下，而家我哋講各自爬山，即係嗰個運動其中一個大家 return 各自爬山，其實唔係講緊民主啊嘛，係講緊自由啊嘛。你點爬你咪點爬咯，唔關我事啊，大佬係嘛？即係你咪各自爬山咯。嗰、那個係行動自由，強調緊行動自由，而唔係強調緊民主。而呢種對行動自由嘅強調咧，佢建基於一樣嘢就係咩咧？你中意點爬就點爬，但係我建基於一樣就係、是，反正你點爬你影響唔到我，係咪？你影響唔到我嗱，但係你諗下啦，而家譬如我用翻626，我見到阿蕭雲同阿陳澤濤嘅對話。你網上啊，你咪同阿陳澤濤係咪啊？都有啦，你好多對話我睇過啦嚇。咁咧，咁啊，即係你諗下，其實兩邊都有嘅。你諗下，一方面，譬如嗰晚我頭先提過嘅，嗰晚嗌我要真普選，可能真係有啲年輕人好不滿。咁但係你諗下，其實冇嘢㗎。你本來從各自爬山嘅角度嚟講，佢要嗌我要真普選咧，咪由佢嗌咯，係咪？應該係咁噶嘛？你咁不滿做乜鬼嘢咧？咁但係你諗下嗰啲好不滿到覺得要鬧民陣嘅人，其實佢嗰、那個佢未必自己 articulate 到出嚟個 logic， 其實係咩啊？個 logic 就係、是、雖然係各自爬山，但係你咁樣嗌法咧，你其實係會對個運動有負面影響嘅，即係佢哋覺得啊，係嘛？就對個運動會有負面影響，就因為個運動會失焦，就大家就會忘記咗啲意思啦。 即是你不是说要同意他讲嘢，但是他是有一种这样的 logic， 令到他觉得为什么他要闹你，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各自爬山那么简单，而是你做这样嘢会影响回我，是不是？同样道理，你说他们不满之锋同朱凯迪是吧，那晚嗌呢个嘅，不过唔紧要，但系咧嗰个即系个复杂性系点唔紧要嘅。不过咧，总之就系话，喂，嗰晚你话喂有人话想投票咁啊，决定去留咁就有啲批朋友就话你投乜鬼嘢票啫？我要留啊留啦！你点解要投票决定我去定留咧？咁样样，咁你谂下又系个重点系咩？如果而家有啲朋友觉得，喂，我真系唔系净系我唔想你冲，我真系想唔俾你冲，系嘛？唔系净系我个人唔希望你冲咁简单，我净系想唔俾你冲，拉鬼住你，拉走你。其实又系同样道理啊嘛。如果你冲系唔影响到我嘅，你咪冲咯。但系而家有一种气氛或者有一种计算就话，喂，你冲咧好大镬嘅，唔系你自己大镬，唔系净系你自己大镬，成件事大镬。咁你呢個就去返一個好，我哋即係講講民主啊，講咩嘢啊，講即係 social political theory。 喂，你嗰樣嘢係有 publicness 㗎嘛，唔係你個 private behavior 㗎嘛，係咪？你個 private behavior 你仲要自己鍾意點爬你點爬啦，係咪？但係 publicness 嘅意思就係你嗰樣嘢影響緊其他人，影響緊成個運動，影響緊成個社會，咁就唔係道理，理論上啊就唔係道理話咁簡單各自爬山㗎喇。咁所以呢度其實係我諗啊周生嗰個講法其實好重要，係其實 point out 咗而家各自爬山呢個 metaphor 咧，佢係進入咗一個位咧，係開始個 limitation 係明顯出現嘅，就係、是、一個強調自由嘅各自爬山嘅 metaphor 咧，係似乎係解決唔到一個情況，就係、是、當大家嘅行動真係有可能影響緊成個運動嘅時候咧，咁你就需要有機制，就要去 resolve 啦。咁、那個機制當然最好就係一個民主嘅機制啦。如果我哋一個追求民主嘅運動，當然就希望嗰個係一個民主嘅咩？咁似乎喺呢一刻，咁就真係未見到嗰個所謂即係舞大台嗰部分有一個好大家接受好好嘅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咁咯，係咯，即係我答案就會係咁啦。 好，多謝。Margaret， 你有未俾機會你講先？OK， 好，而家我哋 open 嘅讨论。如果再提多次就係、是、如果你唔想俾入镜嘅呢，自己單一声 ,OK， 我哋摄影机会就一就 ,OK， 最好就一个问题，当然你都可以讲感受啦。OK， 举手先，我知道会。OK， 再同出面嘅朋友打声招呼先啊。OK， 不如我哋俾出面嘅朋友先问先啦，係因为佢哋企得辛苦啊。 OK。 可以行前 一點，喂，聽唔聽到？可唔可以冇影？錄應該都得啩。我發夢。Okay, 我發夢。我講幾點嘅觀察，即係可能係因為做 research 唔喺最前線，所以我講少少我觀察，唔代表所有。第一樣嘢就係舞大台嗰個情況咧，我嘅參與，我發夢嘅時候嘅經驗咧係，第一，其實個決策係幾混亂嘅，老實講。例如我講第二次維穗局，兩次我都有去嘅。第二次維穗局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如果你有睇直播咧，大家會發現一件事嘅，點解我哋2:50上面拉咗集，但係未宣布放工咧，我哋已經撤退咧？大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問題，真係好奇怪呢件事。其實成件事係咁樣嘅，係我哋翻去煲底檢討之後咧，先發現 completely 其實係一個以我傳我，係一個決策上嘅混亂，導致有咁嘅結果，即係最尾係冇收到工。咁係因為咧其實只係有啲手足問，喂，我哋差唔多咯，其實佢哋都拉咗閘，係咪可以10分鐘收工呢？ ending 傳下呢，去到最前面嘅手足呢，佢哋其實完全 get 錯咗意思，因為你知道大家有玩過以我傳我就知道，我傳到去嗰度呢個意思其實完全唔同咗嘅。咁所以但最前線嘅手足已經同傳媒同蘋果啲講咗，喂，我哋10分鐘後撤退，唔會阻到市民。咁、那個承諾出咗啦嘛，冇辦法，咁一定要撤退。 呢个第一样嘢，指挥上好混乱，但我哋有尝试 overcome 嗰样嘢，不过未，我谂未有一个 practice 嘅机会。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嘅学习能力其实系几强嘅，因为我哋譬如会翻去煲底检讨嗰一日，究竟失败在于乜嘢咧？点解第一次会成功？点解第二次做唔到呢？其实其中一样嘢系人多少啦，咁但系呢个冇把控制到嘅。咁另外一个决策混乱嘅例子咧，我可以讲一个第二次为警种。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文宣咧，你会发现我哋一开始系暗示兄弟爬山三路攻顶嘛。如果你知道。其实大家暗示啫，老实讲，大家都知啦。三路攻顶嘅意思系一开始系想围礼宾府。咁呢个牵涉到咧，其中一个决策嘅机制系我所知啦，亦都唔一定系事实嘅全部。就系其实我哋先喺 Telegram 形成咗一个大概一个共识嘅 end 顶咧，但系我哋都会翻去揾大台，即系我哋希望揾有一啲组织可以 endorse 我哋嘅行动。咁佢可以完咗民阵嘅和理非集会之后咧，可以号召啲人去。我发梦嘅啫 ，OK。其实我哋一开始咧系想讲声东击西，因为如果大家知道礼宾府嗰个地形咧系好难去包围嘅，咁所以一开始嘅计划应该系先为警种。ending 派一部分精锐分散去围住礼宾府，但系你知道咁你交得俾有组织去 endorse 号召 ending 就系成件事就唔会好似你 plan 咗咁样发生啦。咁结果就系所有人都围晒喺警总，亦都后屘上顶就冇嗰件事啦。第三件事个局限系咩咧？我觉得世代经验之间嘅传承咧冇咗啊。因为我哋新嘅一种你话抗争嘅方式又好，即当然多少前面有啲学习嘅，但系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系我哋完全同上一个世代，譬如你话反高铁又好，皇后天星皇后码头嗰啲都好，即我哋同嗰一代嘅 so call 可能贬义唔系啊，不过我即系大家都用呢个字咁就左交嗰一班嘅社运人士。我哋完全同佢咧系冇任何嘅经验交流嘅，所以去到617朱凯迪第一次同佢讲，因为我哋嗰个时候嘅意思，啲人喺晒龙和道，我哋系话咁不如围礼宾府啦。但系佢即刻讲一个经验就俾我哋听，就话围礼宾府咧，你人少好难搞的，而且好冇瘾，如果俾人截咗龙，咁所以我哋先知道原来系有嗰啲问题。咁我观察啦，或者我认识去有。一齐行动嘅手足咧，大概同我差唔多，我23岁，啱啱好雨伞咧就系读大学第一年，咁但系其实普遍有好多咧都系大学生或者系细过我哋有啲中学生嘅，咁就系个经验传承冇咗啦。另一个方面 ，ending 最后有一样嘢系回应嗰个嘅，你话长远发展又好，点点点都好，应该做值得做马上做的，例如区选血债票上。不过问题是，但当然没人知道我发展是怎样，但是现实是究竟你做不做到那个长远目标呢？因为目前可以凝结到这么多人的支持，那个力量呢，很可能中间是有些中间派，或者是甚至有一小部分的蓝丝是民意可以包到这些人的。但是去到依家短期目标都系冇成果啊嘛，其实即系你话暂缓啦，屌咁暂佢老母啫，系啦，咁究竟会唔会冇啊？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我话点解学有一个好高速嘅学习，就系我哋第二次去维瑞高发现，风向转咗嘅时候咧，即刻第二日就去搞道歉行动咯。我其实话系再 radical 啲啊，不如我系贵啦，不过有啲手足话唔好啦，咁样太系咯，系啦，大概咁啦 ，thank you。 啊，好多谢你个分享啊，但我都要 remind 一句咧，就系、 大家我知道你发紧梦嘅，但系其实就唔乜，你可以再用另一种方式嘅，就系、是、有啲 friend 咁就会好啲咯吓，即系唔使你发紧梦。但系我明白大家嘅分享好重要，但系亦都要修辞上边可以用一啲大家明啦吓吓。 OK 因为佢 share 经验，不过我谂嗰、那个就唔系回应，我讲两句就唔系回应嚟，因为头先 share 经验，我即系好多谢嗰位朋友啦。但我想讲咧，因为林尾尤其讲到即系区议会啊，咁我好想即系讲少少，即系其实因为嗰、那个、那个问题就系话啊，头先都提到林尾提到下一步咁样，因为亦都提到话冇大台嘅局限。咁事实上我自己都觉得即系区议会选举其实一个几明显嘅。即係一個可以 work 嘅方向。不過咧，我淨係要想 clarify 兩點。第一點就係我所提嘅所謂長遠發展咧，其實長遠過區議會。你區議會都係十一月嘅事啫，你都係幾個月嘅事啫。但係我哋講緊嘅好多，譬如過往我話嗰啲零三七一之後嘅嗰啲嘅力量凝聚咗喺邊個位啊？國教之後力量凝聚喺邊個位啊？或者社區行動、社區運動喺過去幾年嘅發展啊？佢唔係一個幾個月嘅 time frame 嚟嘅。佢係你揾到一個方向，你真係做嘅時候咧，係真係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咁做落去。咁你其實講緊廣義啲講，就係你點樣去入翻個公民社會，去壯大個公民社會喺個公民社會入邊做嘢，然後純粹一個 event。跟住有另外一個 event， 咁跟住下個區議會，咁當然嗰個重要嘅，咁但就唔係淨係嗰樣嘢。咁同埋咧都值得講一樣嘢咧，因為頭先一路講話冇大台啊，有冇局限啊咁樣咧。事實上你睇下，你諗下，其實譬如去到區議會咧，如果我純粹一個邏輯或者學術嘅分析咧，就係你去到區議會選舉咧，你亦都會開始見到咧，單純如果你真係好靠冇大台或者大即係冇大台嗰部分同大台嘅合作咧，其實又係一個好重要嘅試驗嚟嘅。我點解話好重要嘅試驗咧？因為區議會選舉本身係一樣好有結構嘅嘢嚟。呢、这個就是我頭先講嘅，你話起個 software 都，反正你都唔知個樣係點嘅，你咪起咯咁樣。區議會唔係噶，區議會個結構好清晰嘅，400几个區，跟住每個區單議席單票制。總之你一個區最好你非建制，只有一個人選，你一多個人一個人客觀上即刻戒票。所以其實你係需要好多 coordination， 大家都知啦，係嘛？即係過往嘅選舉，咁所以嗰個會唔會真係咁容易，即係單靠嚇冇大台，咁嗰個就會係一個另外一個 test 咯。即係究竟嗰個而家出嚟嘅嗰種比較即係平面啲、水平啲嘅 coordination， 佢點樣樣同譬如民主黨嚇、即係公民黨等等點樣樣去協調咧？點樣去做咧？點樣樣去即係能夠喺個區議會選舉入面能夠 maximize 到個效果咧？咁嗰就會即係睇嚟會需要多啲嘅 coordination， 多過話你純粹可以係好冇大台咁 run 咯嚇。咁我就係想補充呢點。 Okay。 我想分享一樣嘢先，再問問題啦。咁我都發咗好多夢嘅。咁然後但係咧，我個夢又早啲嘅。我喺五月尾已經聯署嗰度咧，我已經又開始搞啲嘢噶啦。咁其實 observe 到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今次真係完全係各自啊，我想做一樣嘢我就做一樣嘢啦。咁我覺得有一個 limitations 就係，其實大家係預知唔到嗰件事嘅後果係點。咁譬如我同另外三個另外兩個朋友發夢咧，就係、是、三個人發咗個夢，就係整一個聯署啦。咁我哋諗住咁可能幾日就可能幾百個人簽名啦。我哋冇諗過，我哋話係三日都唔使整過千人簽名。咁三個人去 update 張 list 係黐咗線，個夢係癲咗咁樣。咁然後之後亦都嗰個唔好意思，我又有份去發下呢個夢啦。咁我初初因為我好早就發呢個夢嘅，咁得嗰晚初初得十個人到嘅啫。但唔知點解咧，我一繼續瞓耐啲啦。然后自己是四百几五百个人出现了在那个 group 度，但呢实践起来呢，原来那天只有十几个人在那个水果那里。即是我觉得那个大家预知不到件事会是怎样，即是大家可能哇好劲啊，有四百几个人在那个 group 度一起发这个梦，但是原来最后出现的人是会很少。这个是我一个另外一个 observation 啊。同埋我回应下礼宾府，其实礼宾府系五月尾已经大家已经有谂住喺林郑屋企前边露营，就露营到去出嚟回应为止。但系因为我哋嗰时冇做一样嘢，系因为个地形唔好守啊，即系系啊，签联署嗰时已经有一班人就话，不如我哋去礼宾府露营啦。但系因为太唔好，即系嗰个地形咧，你要俾警察 你可能未扎到个营，你已经被其实赶走咗。咁所以我哋就冇做到礼宾府呢个梦咯。咁我就呢排我哋就倾啦，就我哋就觉得呢个舞大台嘅形式咧，其实系会唔会好适合去输出去俾某啲地方，譬如上面啲我哋上面嘅人发下梦咁样。会唔会其实呢个梦系好啱佢哋发嘅？因为如果你有个大台嘅话，你个大台冇咗，个梦就发唔到落去噶啦嘛。但系如果佢系咁 organize 嘅话，即系咁零星咁去发个梦嘅话，会唔会对上面会系好有一个启发或者有一个用处呢？ 你揸佢個支麥啊！你揸個支麥啊！ 你身边嘅朋友嘅心路历程，即系话，因为我自己有个好 puzzle 嘅问题，啱先讲去到四月嗰阵咧，即系我比较我，你可以纠正我啦，即系我感受到年青人嘅转变，就系中学嗰啲 group 嘅联署咧，就开始越嚟越多年青人对呢件事有一个关注。我唔知呢件我呢个 observation 准唔准，但系我想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享下你哋或者你自己嘅发梦嘅经历咧？即系点解咁多梦想发咧？ 突然间我就可能同人哋唔同少少嘅，我个梦就四月尾已经发紧噶啦。咁我就系咁叫啲人发梦嗰时咧，都冇乜人理我嘅。即系啲人就话我谂下啦，但系唔会理我嘅。我觉得最主要系因为立会打交，即系真系嗰下咧，即系。我觉得即可能我衰啲啦，我觉得点解啲人会真系咁 pay 个 attention， 系因为有啲人系当我闹剧咁睇先咯，即系哇，真系两班人咁样疏疏地嘅两班喺度打交，但佢哋睇完打交之后，佢哋会睇翻背后点解会有个咁嘅 conflict 喺度咯，咁佢哋就会开始关注呢件事啦。咁点解我会发呢个梦，就系因为五月尾未无啦一扎 petition 出咗嚟嘅，然后我学校系冇呢个 petition 啦，但系。因为我学校都有一间算出名啊，然后有好多年历史嘅学校啦，咁我哋就觉得你唔可以即系有啲样衰咯，我哋自己冇呢个 petition， 咁我哋就发咗好多个梦咯。 OK， 即系嗰个联署系都系一个重要嘅触发点嚟，可唔可以讲？ 你讲咩？ 即系我讲你发梦咧，系即系话中学联署嗰个系一个即系 mobilize 到啲年青人参与，系咪？呢个系咪一个重要嘅？ 都是的，因为有个 group 是给大家继续在这里发梦。 OK， OK， 多谢你先。OK， 我们再转一转这边先。我们OK， 好。这边吧。后面啦。我们大家尽量忍耐下。 你好，咁啊，我都咁啱想讲少少，都系分享嚟嘅，主要嗰、那个连登嘅问题啦。咁我自己几时开始关注呢个问题呢？咁我本身都系周围睇下吹水台咁样嘅啫。咁直到有个位咧，就系陶谨申咧，竟然做咗主席，去叫做我哋叫玩啲建制派，然之后连登仔睇得好爽，话泛民终于识得玩啦。咁然之後我就開始話原來咁樣樣，亦都期望會唔會佢今次可能會有啲好嘅結果出現呢。到之後建制派再上秘書處嗰啲好多嘅嘢之後，先至越嚟越多年輕仔就好憤怒，就係、是、到底點？即係我又唔代表啦，但係我自己就係話：哇！你咁都得啊？咁唔使做啦，唔使玩啦，你自己中意過咩咪過咩咯咁樣。咁所以就開始凌晨我會出嚟發夢啦咁樣。咁但是我有多少少得意的，不知道得意定观察，就是呢，话说在连登里面呢，你除了退 post 之后，又看你的文，你说退 post 啊或者 upvote downvote 那些是最基本的 mechanism 啊，还有一些是在人家的 post， 明明可能隔离讲紧 TVB 学是学非，然后 post 一条 link 叫反送中，叫人落这个 post 推，很多这些东西。但是以前这些在连登里面是一定被人屌的，即是一定说你做什么鬼事啊这样。但是今次呢，反送中大家是极度和谐到一个地步，就是在成人台讨论一些日本片的时候，有人 send 一条反送中的 link 出来，大家是狂 upvote 狂推，以致个 post 没有了那些日本片的。那么我觉得是对于 我作为一个连登仔来讲，我觉得是挺神奇的，即是大家都知道成人台的 post 不嬲都特别和谐的啦。但是我没有想过和谐到这样， OK， 那么所以我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你讲 open source 那个对我来讲是非常之启发，我想我回去都会看这本书。因为你追溯回连登那个起源呢，都跟 open source 怀疑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就是高登林祖信就 就唔俾人哋第三方開個 app 出嚟，於是連登就一個大家不嬲用開上高登嘅 app。大家就話，既然林祖信唔俾我哋用呢一個 app 上嘅話，咁呢個 app 個人連制，不如你自己開個 forum 啦。咁大家就即刻衝曬入去。咁我懷疑可能唔知係咪即係可能過度嘅揣測啦，但可能中間 sentiment 係有啲聯繫，大家會好珍惜嗰樣嘢咯。咁啊，同埋分化個問題，我幾有信心嘅，我唔知啊。咁但係因為除咗關乎前面嗰、那個，譬如用 Instagram 啊，或者嗰啲其他嗰、那個。整體上嗰個大家個氣氛之外咧，今次大家係好 focus 落去，就係佢哋會話共產黨最擅長嘅就係玩分化，群眾鬥群眾，然之後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 be water， 大家都第一佢討論 be water 嘅時候，其實最多 call 嘅係咩咧？係毛澤東語錄，係然之後就敵進我退，敵住我。打定滴出嚟嗰啲係啦，咁咁大家應該熟曬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好聲，即係好理解到呢件事。不過我個問題係，而家政府明顯就係抌啦、拖啦、扮弱者啦、扮我都好無辜啊咁樣樣啦。而家前線啲警員都唔戴頭盔啦，咁到底當初有部分人是因為警察那件事黑警啊咁樣而出嚟的時候，到底仲可以維持到，即係我哋應該點樣落去咧？好似而家佢話開個兩米嘅水馬咁樣，其實大家真係唔知點算，係咪？有啲人就話攞電鑽啊成啊咁，但係大家都知道未必出現嘅啦。咁佢都講咗燃燒彈都講咗幾年啦，咁係咯，就係咁，係多謝。 OK， 我哋聽多個問題 先。 好，隔離嘅朋友， 喂。咁首先讲返啦，香港基本法第27条保障咗呢、這个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啦。咁嘅话我想讲嘅第一个 point 系关乎嗰个 petition 嘅问题嘅。咁 petition 系言论自由嚟㗎嘛，咁我唔使发梦啦。係啦，咁呢个第一点，咁我自己都系一个中学里面有份装 petition 嘅人嚟，即系有份发起 petition 嘅人。係啦，咁就嗰陣时又系即係嗰陣時，我哋 petition 一開頭 petition， 然後先再慢慢諗到，喂，咁多人 petition 嘅話，係咪可以登下報先？係啦，係有個咁嘅轉折噶嘛。即係首先 petition 又曲咗出嚟，又曲出咗嚟啦。咁然後先話，喂，可唔可以做埋登報呢個 function 或者登報呢件事咧？係有個咁嘅轉折噶嘛。咁當中，如果套用翻個 open source 嘅想法，或者個舞台台想法，就係話，究竟舞台台嘅模式點樣將一堆 petition？變咗做一個集合起嚟可以登報嘅一件事咧，點成到事呢？咁當初就係、是、我個觀察就係、是、咧，當初好多人 petition， 然後有啲 petitioner 發起 petitioner 嘅人，或者發起 petition 嘅人，佢走咗去裝一個 Facebook group， 即係唔知點，即係人傳人咁去裝咗呢啲 Facebook group， 然後諗住話，喂，不如集合俾呢班咁嘅 petition 一齊寫自己中學有幾多人裝咗 petition， 又一齊登報啊！咁樣，所以就有咁嘅存在嘅，係啦。但係喺當時，因為當時可能都係講緊六月幾號啫嘛，未到九號嗰陣時，其實係一片混亂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喂，而家有100-200多間中學係有 petition， 啱學有好多人，但係登報冇人諗過話做喎，都冇，然後都冇一個正式嘅大台可以好 organize 咁做到一個咁 collective 嘅 function 喎，唔冇嘅喎。這個就是我們第一次用這個舞台堂模式去做一件 collective 的事，為什麼那時候覺得是體談的，即我最少我中學和我另一個 passion 的發起人都覺得是體談的，即是怎麼可能做到呢？是不是有些人又散又不識的又沒有關係，然後又沒有大堂，沒有大堂，沒有權，即是沒有一個又沒有一支麥克說完這些東西，但是正正是因為即同樣是基於一種這樣的狀況之下，基於一個這麼沒有組織沒有的混亂狀況之下，你發現原來 turnout 真的登到報嘛，最少我們在6月好像4號還是5號登到報嘛，原來真的登到報的，這個就是我相信當我們這些來到我們即是我們的 participant 參與了一個新的舞大台模式的時候，我們當初是體談的，即我們全部做，即我最少我會體談，但是你發現原來只要有些人肯不計那個 ROI， 即是不計那個回報率，肯不理喂得不得，不理這些東西，肯衝出來做了先，搏命去做，做了先，原來是真的可以做到事的。這個就是我覺得大家可能在適應一個新的模式的時候要應對一個三態轉折，是這個是我的 point。 好， 阿生。 OK， 问完呢个再投听众。我系 Matt， 我系维修香港嘅。咁首先我都认为 Margaret 好重要啊，因为四五月嘅时候咧 ，Margaret 有用英文讲喺街站。咁呢个系片咧系喺啲少数族裔之间系传播开嘅，喺佢哋唔系好关心嘅时候有呢个传播。咁另外咧我亦都想分享就系连登嗰个犀利，因为维修香港喺土瓜湾几年啦，但系咧佢哋俾年轻人咧系我哋揾唔到佢嘅。咁但系今次呢個反送中咧，咁區內又有個本土派係選區議會啊嘛，咁啊廿幾個年輕人咧，兩個就喺度派單張，咁行十幾步咧就已經有好誠懇嘅，已經喺度派單張，咁覺得係好好嘅。而過往幾年咧，我哋維修香港有啲中學生嚟體驗咧，咁我哋講翻雨傘運動咧，我見到佢啲眼神咧係一念茫然嘅，咁。所以一路都係好擔心下一代嗰啲喺火車講普通話一啲嘅中學生佢點樣咧？佢同我哋 connect 唔到。但係咁今次嘅運動終於令佢有個八九六四或者一四嘅呢個經驗，佢哋都可以 share 得到。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咁另外啱啱阿立峰講就係話，即係一個運動員咗要揾位去出啦。咁我覺得維修香港都係 kind of 係2014年咁樣可以 sustain 到。但係我哋個特色咧就係因為當時咧就係冇參加選舉嘅，咁所以即使即係冇受到一個選舉失利嘅影響啊，咁到今次咧，即係大家會覺得區議會喺有機會打啦，咁但係個選舉嘅形態都係正正好似咁講，係有一個候選人，咁就即係換言之咧，就係大家係幫佢去選舉，咁當佢無論選贏選輸到都係有一個大台存在，而個選舉完咗之後咧，嗰、那個就好難可以凝聚到嗰班人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嚟嘅。最後我個問題咧就係關於2014年有個 term 叫做撕裂啊，即係譬如睇 TVB 睇東方星島嘅人，咁同睇 Now 睇蘋果，咁佢哋理解個事情會有好唔一樣啊！咁呢個 echo chamber 嘅情況喺今次嘅反送中一唔一樣咧？定係有冇啲咩唔同咧？咁樣 ？OK 好。 我哋盡可能俾多啲朋友，因為我覺得你哋啲分享仲精彩，李立峰啊。 OK。 我嘅工作咧就係挽救年青人嘅生命嘅，咁喺個 project 入邊，咁但係咧喺呢個運動入邊咧，15號有義士跳咗落嚟啦。今日啱啱頭先見到有個係女孩子係啦，即係因為呢件事咧，咁佢都寫咗一啲即係控訴緊政府，控訴緊呢件即係呢個社會，即係我哋希望嘅訴求冇達到。咁咧其實呢個運動咧，其實有呢、這個即係年青人嘅一啲好嘅反應，其實係有機會係連鎖咁樣去發生。咁咧，我好傷心，因為我做咗 project 即係都一段時間，我哋咧即係咁挽救到嘅生命，其實唔足以喺呢一個月內發生嘅呢啲事情，係啦。咁所以我想睇下，即係學姐有啲咩睇法，同埋我哋自己點樣可以團結起嚟，係啊。 OK， 好，多謝你啊。我聽多一個問題 可能我左交啲啦，咁我比较专心喺一啲连登嘅问题嗰度嘅。咁其实连登我觉得佢唔单止系一个纯粹嘅一个平台咯，而系佢有一个固有嘅一个意识形态啊，同埋佢有佢嘅政治正确喺度嘅。咁可能系讲啲可能比较和理非嘅，可能会俾人话左交啊，或者系有啲讲三毛啊咁样啦。咁我。連登其實是可能是本土派啊，或者勇武派啊，同埋獨派一個地頭嚟噶啦。咁而且一種文化是比較仇恨一啲嘅，即係可能是起底啊、黑警死全家啊呢啲字啦。咁想提出一個 term 叫做連衛兵啦，咁都係連登仔自己講出嚟嘅。咁就係諷刺一啲好唔顾真相啊！成日批斗人哋嘅一啲连登仔嘅，咁我觉得呢个情况我比较令到我伤心啦。就好似之前有个 post 系屈阿叶宝林嘅，屈佢话叫啲中学生去着校服啦，结果嗰个 post 咧又系有好鬼多正评嘅，咁但系好多人都系会根据咧呢啲政府评啊去判断成件事系点样噶嘛，咁又。 結果造成咧係好多可能中學生裏面，因為連登嗰個成功就係因為出咗個 app 好鬼好用啊嘛，跟住咧，所以好多中學生都有個 app 嘅，雖然冇 account 啦。咁結果好多我估會有好多人咧見到一啲正評啊，或者係一啲好情緒抒發嘅一啲 comment 嘅時候，就會好簡單咁樣去自己揀咗一個立場去企咯。 OK， 好。 喂，OK， 我知道。 Okay. 我哋俾阿 Margaret 答咗先定系 Margaret 讲先，然后先至到。 其实好多谢大家讲咗咁多嘢咧，我真系学到嘢嘅。今次咧对喺呢个运动嘅人咧，我觉得好感激，因为佢哋救咗香港。如果唔系救咗香港咧，系通过咗呢个条例咧，今日香港系不堪设想噶。咁咧，但系我一路喺度谂嘅时候咧。就是我今日而家讲嗰啲嘢咧，跟同今日题目其实系离题噶。咁佢就系李立峰咧，正话讲第四点嘅，即系将来嗰个事咧，系我记得金庸小说里面咧，就唔知喺边度抄咗两句嘢出嚟。佢话刚不可久，柔不能守，即系你系好尖锐咁样去冲嘅时候咧，你唔能够持久嘅，终于你会完嘅。咁但系你如果系用一种好 moderate 嘅手法咧，你系守唔住啲嘢嘅。咁我成日都觉得呢个咧系对我哋运动。咁所以我要问嗰个咧就系，究竟我哋嘅目标系乜嘢咧？我哋嘅目标系乜嘢嘢咧？咁当我哋嘅目标咧系一个短暂嘅目标，即系话咧抗拒或者阻止一啲最坏嘅事发生嘅时候咧。呢、这個咁猛烈嘅衝擊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好似咁樣樣係有用嘅。但係咧，如果我哋嘅目標係保住香港，即係一個自由國際嘅社會，我哋香港人有香港人嘅身份，我哋有香港人嘅文化，有香港人嘅方法咧，去解決同埋咧去決定香港係應該點做咧。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咁所以咧，即系当李立峰讲到咧，就系话一个运动之后咧，啲人要揾嗰个力量，要揾出路咧，所以咧就翻去民主一啲咁样样嘅阔啲啊。其实我个谂法咧就唔系一个社会学嘅谂法，我系一个哲学同埋一个 rational 嘅谂法，就系点解我觉得嗰晚咧个晚会嘅时候咧。就是讲democracy now， 即是返返去民主嗰度呢，我觉得唔係话嗰啲熔岩要搵地方，而係我哋真係要諗要守住香港要点样呢。咁我亦都明白嗰位年轻人呢好驚，即係话哇你又是将啲议题，因为民主呢即刻啲人諗到政治啦，政治就係利益啦，就係每个政党嘅利益啦，即係好抗拒咁样嘅做法。但我哋真係要諗呢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唔係呢，每一次你睇下2003年嘅时候呢，我哋用好重嘅力啦去大，即係都係一個偶然嚟嘅。我哋阻止咗23條立法，係咪？但係咧，如果你將今日同埋2003年比較咧，今日嘅形勢係惡劣好多嘅嚇。我哋係不住咁形勢越來越惡劣嘅。咁我哋點先至可以止住呢一個咧？其實咧就翻去嗰個民主，翻去我哋點樣對付呢個大台呢個問題？我係非常之唔同意啊！周寶松嗰種覺得係民主應該係乜嘢？即係一種 collective 嘅，我係唔同意嘅。但係咧，我覺得我哋要有個機會，唔係今日，但係我哋真係要有個機會。去考慮香港嘅民主應該係點樣嘅模式嘅咧？一方面咧，我哋唔中意大台咧，就是、我哋唔中意有個 collective decision， 我哋唔中意有第二啲人咧係代表我哋咧去做一個決定，而呢個決定咧係約束我哋，我哋唔中意呢一樣嘢。但係咧，如果我哋冇一套咁樣嘅機制咧，我哋行唔到前嘅。咁所以唔係個問題，唔係應該有大台定係冇大台，而係應大台係應該點嘅。我哋系有乜嘢嘅大台，我哋接受乜嘢大台，我哋系不接受。目前为止咧，所有人提出嚟嘅大台咧，我哋都系不能够接受嘅。咁但系唔等于咧，我哋唔可以发明一个我哋可以接受嘅大台。咁我好希望咧，将来系有个机会咧，系讨论呢一件事嘅啊。 我嘅立场同你一样、哦。 啊、我係咁依講幾句先，好多謝好多朋友分享。其實我覺得我唔需要答幾多問題，因為我甚至有種感覺，好似大家喺分享嘅時候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已經互相答緊對方問題，互相講緊。譬如頭先有位朋友話啊，即係點走落去咁，但另外一個朋友就話啦，即係其實係咪要諗贏輸咧？係咪要一定要諗我點樣樣先贏先做咧？咁樣樣係咪？因為其實我哋係只不過係總之面對一個好艱難，亦都擺明一個好長期嘅一個嘅，即係你當佢鬥爭好一個運動嘅。时候咧，总之你咪不停去回应咯，不停去做你应该做嘅嘢，而唔系讲话你真系去谂嗰个赢输。其实事实上咧，我六月六号嘅时候咧，即系六月九号大游行第一次100万人大游行之前咧，我六月六号喺明报出一篇文咧，都好似有啲人睇下嘅。咁但系喺嗰篇文入边咧，我就好强调一样嘢，就系因为嗰时六月九号游行未发生啦，你大家未知道哇，原来个势会去到100万。但系六月六号咧，其实嗰时咧，虽然你唔知100万啦，但你 sense 到噶嘛，周围个社会气氛，哇系人都讲喎，喂嗰、那个平时完全唔讲政治都讲喎，即系咁你 sense 到，喂六月九号肯定不得了。咁嗰时我就即系嗰一个礼拜，其实我写一篇文咧，就话其实某个程度上咧，之前嗰啲所谓无力感咧。我會認為是真的，即我不會否定我無力感之前有幾年存在，因為譬如如果我入去做民調分析，你有 indicator 咁啊，即佢真係有啲數據係顯示到香港人嗰無力感係嗰幾年係犀利咁啊。但係咧，即我講就話，其實點解去到嗰一刻反而又大家爆曬出嚟咧？就其實係一個好吊詭嘅，就係你反正都灰心到爆咯，都死㗎啦，係嘛？咁咪出嚟，係咪同你死過咯？咁係咪？即係你去到一個好絕境嘅位啦，嚇！你又覺得，唔計啦，仲計乜鬼贏輸啊？傻嘅係咪？即係反正都難打㗎啦，但係話之你，即係死都要出嚟行一次先係咪？即係之後發生咩事都好咁樣，就係一個去到一個唔計較贏輸嘅狀態。佢反而出咗一個即係一個絕境入面，反而係出咗一個重新，就係、是、你放棄咗嗰套之前嗰套諗嘢方法。其實唔係就係我咁講啊，後來即係六月九號啊、十三，我覺得好似阿羅永生講過類似嘅嘢㗎，有一篇文章後來少少嘅，即係佢用佢比較文化研究嗰種語言去講，但其實係好類似嘅。咁但係 anyway， 即係我就話其實係大家咪我從實回應緊啊，就係、是、其實係總之做嘅就應該做嘅嘢。當然你都會計算盡量 maximize 個 success 嘅機會，但就唔好去太過計較，就話係咪一定會即係、就是、你如果你話點先可以逼到林鄭點點啊？其實真係冇噶，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嗰個政權係嘛？即係點樣樣去撼動佢，其實好難嘅。你好難話有咩方法可以係一時三刻幾個月幾年之內點樣撼動佢。但係總之就即係大家其實 keep 住做，佢本身就係一個好長期嘅一個嘅鬥爭。我覺得亦都係頭先咧有朋友講咧，即係譬如話啊我有啲嘢係我自己自發做，但係咧就 personally 咧就係唔知個後果嘅咁樣樣。亦都有話即係講到話，譬如一啲嘅即係年輕人可能甚至即係今次好不幸有輕生。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對我嚟講，我都好即係多謝。其實是一個好重要嘅 reminder 嚟嘅。個 reminder 係咩咧？嗱，其實我頭先講 open source 咧，我講嘅一樣嘢咧，就話啲研究 open source 嘅人咧，就話個 failure cost 其實唔大啊嘛。因為你分咗幾組小組，你個組衰咗，你咪衰咯咁樣。但係你諗下咧，其實佢即係如果你即係加頭先兩三位朋友嘅意見咧，其實你係要修正嗰個講法嘅。就係佢哋講 open source 嘅講法，所謂嘅 failure cost 唔大咧，係對你個 project 嘅 cost 唔大啊。但系对你嗰个人嘅 cost 可以好大啊，吓咁所以我谂呢度系即系都多谢即系两位嘅分享咧，即系其实系大家要提醒翻，其实系大家参与嘅时候真系系即系虽然话你分小组咁，你嗰个小组衰咗，对个成个运动可能有时影响唔大，但系你自己嗰个嘅成本。咁我又覺得咁，即係嗰個嘅似乎喺我嘅印象中，我唔知大家即係其他運動嘅參與者有冇同樣嘅感覺，就係其實頭先都提到嗰個 learning process 係快嘅，亂七八糟但係快。我昨晚先聽一位我哋生存嘅校友分享佢12號嗰個經歷。咁佢一個 小型廣告公司的老闆嚟嘅，有啲如果係新傳人可能知道我講緊邊個。咁佢就其實佢係十二號嗰日咧，佢好早就喺網上就話嗰日放假一天啊咁樣。咁佢跟住十二號咧，佢就真係走咗去金鐘。咁佢又話其實佢唔係話佢想參與啦，佢想跟住佢啲同事睇住佢啲年輕嘅同事啫咁樣嚇，即佢話啦。咁跟住咧，佢就話佢尋晚都係咁樣分享嘅，就話誒嗰日咧其實好鬼亂嘅，根本啲人咧就叫我哋由邊度走咗去立法會大門，走成兩分鐘走咗過去話唔係啊。唔系呢度要人啊，嗰边要人啊，又走咗两分钟，又走咗去另外一边，跟住去到嗰边又话：喂，其实唔系呢度要人啊，系真系嗰边要人啊，又走咗两分钟。咁啊走咗，佢话走咗几次之后，佢跟住话：喂，唔好再走啦，喂，你搞清楚先好唔好啊？咁其实系可以好乱，但系同时间佢又真系有个好快嘅 learning 嘅 process， 就系因为嗰日咁乱，亦都好快就开始 Telegram 出现一啲 fact check group。就好快出嚟，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今次嘅運動，所謂冇大台，唔係話佢入面冇亂嘅嘢，其實大家知道係可以，尤其你喺前線，你會知道可以好亂七八糟下。但係似乎呢種咁嘅形式咧，佢起碼今次個成效咧，就係你見到佢嗰個自我修正嘅能力係高，同埋速度係快，嚇、啊、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值得 highlight 嘅一點啦。另外答撕裂問題。撕裂問題，嗱，中文大學新聞傳媒學院咧幫明報咧做咗兩次嘅民調，一次係六月初嘅時候，一次咧係十五號之後嗰個禮拜，即係宣布暫緩之後嗰個禮拜。咁咧我分享一點啫，就係咩咧？就係如果係講緊支持定反對修例嘅民眾嘅比例。咁咧就個整體比例其實係六月十五號即係之後咧個反對修例嘅比例咧係更加高嘅。即係坦白講，唔係話咩嘢，而係即係呢個世界民意係都會有啲所謂西瓜靠大邊嗰種咁嘅嗰啲咁嘅即係趨向嘅，係嘛？本來已經當然本來已經大部分反對修例㗎啦，你再贏埋咯，咪更加多人會即係所謂靠大邊咯咁。咁但係咧，我想講同撕裂有關咧，就係咩咧？就係如果我冇記錯，我希望我冇搞錯。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其實咧。如過咗呢一個嘅即係暫緩個 decision 之後咧，整體比例就反對更加高咗啦。但如果我將佢拆翻啊，譬如泛民支持者，即係總之非建制支持者、建制派支持者同埋中間派，其實咧非建制同埋建制咧，佢嗰個 percentage 係更加一面倒嘅，即係非建制嗰班人入邊咧，嗰個所謂支持修例嘅比例咧。其實之後仲高嘅，咁即係話其實佢係即係將兩邊係更加裂開啊，係咪啊？即係嗰個所謂撕裂嘅問題啊。但係咧，今次嘅運動其實一個好特別就係真係個中間派點走啊嘛，中間派點睇啊嘛。六月十五號之後嗰個禮拜，我哋即係明報委託我哋嘅民調咧，我哋問咗就係運動嘅訴求，你支唔支持全面撤回？即政府应唔应该全面撤回呢、這个即系修例？政府应唔应该撤回呢个暴动嘅即系嗰个嘅讲法咁样样？整体嚟讲系七成赞成嘅，即系七成系即系市民香港市民系认为系应该撤回修例啊，撤回呢个暴动嗰个讲法啦、啊、咁样样。同埋咧，我头先讲分开三组人嘅时候咧，中间派。即係所謂中間派或者話自己冇政治取向嘅人，係六比三六成人支持呢一個嘅撤回呢個修例，全面撤回修例，六成人支持呢一個撤回呢個暴動定義，只有三成反對。嗱、這個六比三呢個比例咧係好誇張嘅。其實坦白講，好多時就算係民主派啊，都未必有六比三啊。你唔好話中間派。因為中間派咧，從來喺香港民調入面嗰啲所謂中間派，其實好多係建制嚟嘅。佢只不過唔嗌自己做建制啫嘛，係咪？咁好多時嗰啲建制中間派啊，冇政治取向啊，佢好多問題嘅態度啊，投票取向啊，其實近嗰啲認自己建制派嘅人。但喺成個反修例嘅爭議，由六月初去到六月中，我哋做嘅兩次全港性嘅民調咧，其實好重要一點就是真係嗰啲所謂中間派。嘅市民咧，其實都真係好都幾一面倒咁樣咧，即係相對地都幾一面倒咁樣，其實反對緊修例。咁你就見到其實係真係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 social consensus 啊。固然你任何社會你話所謂 social consensus， 你會唔會總有5%、10%、15%嘅死硬派係支持另外一邊？咁實有嘅，嗰個實有嘅。咁 in that sense， 你話佢某種撕裂實係嘅。 係嘛？但係就真係會同之前嗰個撕裂有啲唔同，因為始終其實雨傘運動，我明白大家都會好支持啊，好同情等等。但其實真係唔好忘記，個客觀事實係雨傘運動，你用民調數據嘅話，其實佢係冇大多數支持嘅。即係嗰個係個現實嚟嘅，即係你可以批評香港人保守可以乜乜乜，但係嗰個係現實嚟嘅。從雨傘運動開始去到放咗催淚彈，去到後期11月、12月，從來冇一個 clear majority 係支持雨傘運動。咁同呢次係好唔同。咁所以雨傘運動嗰個就真係比較合理地係一個撕裂問題。其實贊成同反對人其實真係差唔多，甚至反對人其實多少少。係嘛？佢根本就係咁喺個香港整體社會嘅市面入面就係咁樣樣。但今次唔會咯，係嘛？今次真係個絕大部分係真係喺同一面係即係反對修例咯。 Okay， 我哋等等 ，OK 呢邊先。 OK 喺呢度多謝咁多後生噶啦，就羅燕我喺現場嘅嚇，即係我見到招雲，我七點幾去喺呢個過程裏面即係成個運動裏面我有好多嘅困惑嘅。那個困惑咧就係我好想進入呢個運動，即係某個意義上我都 presence 嘅，即係每一次嘅遊行，每一次即係包括六一二，我都係喺度。但係我又發覺好似我好 detach 嘅。那個 detach 咧就係話，其實六月成個六月我睇得最多係連登嚇，即係要補課嚇，因為之前我都係睇高登啊頂多。即对于一个 late 50的人即我们这一辈我的困惑我不知道在座应该都有几个跟我差不多 age 即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大家 都会有个问题就是我会觉得好像虽然两个不同运动但是理论上应该有个连续性在这里但在现实告诉我就个 break 都好大嘅，包括即系头先有几位年青嘅朋友都表达咗呢样嘢。咁我嘅问题系咁，即系话究竟喺呢个目前呢、这个现象里面啦，即系我好愿意咧去，譬如假设我好愿意 share 一啲经验同后生嘅，但我发觉我冇办法 engage 到，即系我唔知点 engage 吓、这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我都唔知道，即系我哋呢啲老鬼啊嘅经验，对年青人嚟讲系一个资产啦、啊，定系负资产？即系呢个系我嘅一个疑问吓。咁、所以喺呢度咧，我都希望即系头先大家有唔同嘅后生年青嘅朋友都分享咗呢样。即系我会 confuse 系，即系我点 position 自己？即系五啊几岁人嘅呢个 age 吓、啊，好明显，譬如。李立峰就唔会民调，即系卅岁之后啦。即系我睇你就系卅岁之前啦。啊，即系话喺成个舆论或者喺个传媒里面咧，我哋呢啲人啊，即系譬如假设我哋即系话我哋嘅香港民主运动咗卅年，即系啲卅年基本上系我哋呢个 age 嘅人都参与啦。吓、啊，但系咧喺呢个新嘅运动里面咧，呢即系我哋呢一辈人咧，好似系消失咗某个意义上面吓，即系虽然我哋都好愿意 engage 嘅，即系至少我自己，所以每一次游行或者即系呢啲咁嘅场合，我都会喺度。我只系一个好 humble 嘅谂法，就系话，即系对后生嚟讲，佢未食过催泪弹啊，佢现场可能好 collapse 嘅情绪吓。咁、我只系有一个好 humble 嘅谂法就系、是。即系执得几件就几件啦，即系喺现场。咁我唔知道，即系呢个系最基本啦。但系喺成个 discourse 里面，即系上一辈人嘅 discourse 同而家年轻人嘅 discourse， 好明显，我觉得系有差距。即系点样可以揾到一啲新嘅 categories？ 即系而家我哋去 present 成个运动咧，可能我哋都系即系都系 appropriate 一啲旧嘅 categories。但呢个旧嘅 categories 咧，系咪即系可以去 reframe 到成个运动，或者系帮助我哋去了解呢个运动更加多，定系令到我哋 displace 咗成个理解？呢个系我问。 OK， 嗱，多谢各两问题，我补一句先，又再俾出边嘅朋友问问题。喺呢一次运动入边咧，我见到有啲忏悔文出嚟嘅，即系 即系七零代啊八零年代好多朋友会有啲忏悔嘅文章，即系觉得啊，我之前做得唔够咧，我哋嗰个 generation 做得唔够，所以咧就欠咗你哋咁样吓。咁然后就好多人 share 呢啲文嘅。我作为一个七十年代嘅朋友咧，即系其中一员咧，其实我有少即系我每次都睇到呢啲文咧，就有少少不以为然嘅。第一咧就系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民心无愧嘅。即系我咧，我即系认真讲吓，即系我咧，即系我即系意思即系你忏悔完就点咧咁样，即系忏悔完之后就继续喺屋企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倒不如忏悔咁，你就咪落手落脚啦，即系咪先？即系搞沙龙咁都系一种参与啫，即系虽然唔系你最勇武嘅参与，即系我想回阿国良，但我谂我哋即系我自己都面对呢个困惑嘅，我之前喺 Facebook 都讲啦，就我嗰日喺现场咧，我系第一次觉得我自己好似。格格不入嘅，因为我望喺身边全部都系二十，啱先所讲二十啊，即系三十岁以上咧冇啦。跟住我入边咧就觉得好少数，我觉得话我好似即系啱先个国良个 engage 问题，但系我即系点样入去？但我谂呢个其实系值得我哋在座啲其他朋友一齐谂嘅，即系话如果啲即系啱先阿 Margaret 讲，如果香港嘅命运，其实系我哋所有人都有份嘅，咁就冇理由即系将个责任。就交晒俾年青一代，以后或者即系我哋都要认真去谂点样 engage 入去，即系用啲咩方式，或者有啲咩喺唔同嘅位置入边，我哋我相信其实嚟紧我好认真提 remind 大家，尤其啲在座年青嘅朋友就系、是、我哋要完全有心理准备，我哋面前边嘅路咧系会好艰难嘅，即系我哋要阿詹先阿 Mark 又讲一句就系咩啊光则难。光不可久系啦，即系要真正嘅勇武咧，唔系一次两次嘅抗争，真正嘅勇武系喺我哋要有个心理准备，就系、是、你要有好强嘅心智，唔系一次两次嘅抗争，系可能系一生嘅。 你要多过心理准备啊！你要多过心理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系啊，需要准备啱。OK。 唔影响系啦，因为咧我即系讲嘢比较慢，我谂嘢又比较慢咧，所以可能一间讲嘢会占咗好多时间。如果我真系讲太耐，咁麻烦大家截一截我啦。咁我咧系我系14号晚落机，然唔系 sorry 15号晚落机，然之后16号就参与游行嘅。咁我系喺。我全家已经不是在香港生活啦，咁我已经是在美国那边读紧书嘅。咁本身咧六月头咧对呢件事咧系一无所知嘅，知道香港讲紧，即系知道香港喺 Facebook 嘅朋友入边，即系大家都喺度讨论紧呢样嘢，即系大家都好不满啦。但系唔知道件事嘅严重性系去到咁样嘅程度。咁去到几时嗰一刻先知道系咩事咧？就系、是。即系大约我嗰时就六月头我就忙紧考试啦喺嗰边，咁去到嗰个时间咧就都冇乜点睇 Facebook， 但后来发觉咦，都有联署出现嘅，即系有我 space 嘅时候嘅，即系哇讲埋添，即系有我自己大专学校嘅联署出现，跟住之后讲关于呢条条例嘅嘢，咁我印象中我谂翻，咦联署好似系好似散運嘅時候有出現過喎，咁大家就開始由嗰個 comparison， 即係有一個聯想就係、是，哦呢件事係咪真係好似同散運開始，即係嗰個嚴重嘅程度同散運開始扯，即係差唔多咁樣咧？咁去到考完試，跟住之後喺屋企諗緊啊，好唔好翻去咧？又諗緊啊，不如九月先翻嚟啦，當係放下假。跟住之後就睇到12号發生咩事啦。咁12号发生咩事嘅时候咧，嗰下就真系觉得唔得，我一定要翻嚟香港。系咁，因为知道大家都系16号有游行咁样样，就想赶喺游行举行之前翻嚟香港。身边有好多香港嘅学生，睇住12号嗰一日嘅片，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嘅，喺嗰边。咁喺嗰边嘅学生无力感亦都好重，因为当讲紧大家喺香港，你哋可以选择出游行嘅时候，我哋冇得咁做。 我哋想去冲，即系喺前线度做帮大家做一啲嘢嘅时候，我哋冇办法咁样做。呢个系其中一个感受啦。咁因为是可以讲感受噶嘛，系啊，即系去到而家呢一个 moment， 我翻到嚟咁耐，我系发觉嗰种白色恐怖仍然存在紧啊！我嗰时上机嘅时候，我喺度谂紧，万一我被海关截查咗，冇得入境嘅时候，我应该点样做？会唔会俾人哋 check 身份证啊？咁样去到依一刻，寻晚我睇连登喺度讲紧话，好似话警方会用一啲新嘅手段去起示威者嘅底，咁我又开始惊啦。咁如果可能我参加过几次嘅示威运动入边，我冇戴口罩，冇掩饰自己身份嘅时候，我应该点样做？应该点样保护自己？出唔到境点样算？点样翻屋企？咁样样即系而家呢啲咁样嘅情绪系。我是有的，即我是有恐惧的情绪 在我心里面这样。亦都想回应回李教授刚才讲，譬如说决策机制的那个问题。那我自己譬如说一路在Telegram 里面做过一些，即譬如说一些观察呢，好像看到的是 Telegram 好像是一个 back office 这样。即大家是会丢一些 idea 出来，但他又不会在里面决定说究竟要怎样做。他呢充其量咧，只是一个号召的平台出嚟，因为坦白讲就是你决定不到乜嘢嘅喺 Telegram， 你冇有人的话咧，乜都做不到噶，系啊，所以就好似系一个对于我嚟讲，好似系一个咁样嘅平台，就是大家要点样样唔将自己计划嘅目的讲得太清楚嘅前提底下，号召到大家出嚟喺某一个地点度，即系某一个 location 度，你讲话系煲底也好，讲话系商务大楼也好，咁样样。呢个系我嘅睇法啦。咁但系我都认同，因为当日嗰次我唔知道原来有第一次围商务大楼呢件事嘅。咁原来我去嗰次系第二次啦。咁即系亦都系好多人讲话扭转民意嗰一次。咁我见到嘅检讨会入边咧，我系去咗，我系洗咗一层。我是洗了一 round 樓，那我就去了煲底了。那然後在煲底裡面，即是見到大家，其實一開始大家就在那裡講檢討，跟住亦都有很多人說不要講檢討了，就講下第二天的行動應該是怎樣啦。那我自己亦都觀察到即是這個過程是真的比較混亂的，但是我又覺得是好似混乱当中又好似有一啲人係比较，即係比较 stand out 得到，即係亦都係有嗰种传，我唔識呀，即係可能係亦都係有嗰种传统社会模式，就係你一定要有个 leader， 佢如果係比较有魅力嘅话，佢就可以 lead 到成场嘅 discussion 咁样。所以你话我自己嘅睇法就係，你话完全脱离咗社会模式又好似唔係咁样。咁係囉，我嘅睇法就係咁多。 Okay， 還有很多朋友的問題。快講，時間有限，快講。首先好多謝大家，實際有去發夢有去的年輕人，你們一定要保重，一定不可以有事。我其實我想講的就是那個 Telegram 總 group 那個朋友仔，他只有22歲，他就被拘捕了，串謀公眾妨擾罪。我希望大家呢，響得這裡的都是有心人，千萬不要忘記他，因為他其實我有發夢知道他很慘，他即是那時候是五日沒有睡，然後跟著在街上暈倒要入醫院，還有他的情狀是即是現在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啦，拖長來玩，即是他究竟會怎樣呢？即是他的心理壓力啦，還有即是很多很多的情況，即是他都未知的，那個恐懼是很大。所以我希望在座的人，即是跟住之後，即係有啲咩行動啊，或者咩，大家要支持咯，一定唔可以唔記得佢，因為其實佢食咗呢只，即係佢出咗呢個事，令到大家對 Telegram 甚至網絡安全咧，先至有所警惕。如果唔係佢， 大家即可能會有更多人出事咯。我想講係咁多。 我想回應呢一度咧，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喺15號嘅遊行，15號咧喺16號遊行之前咧，我哋係急速成立咗一個基金嘅，咁嗰個支援基金咧，正正就係要嚟幫助嗰啲喺呢個運動裡面咧受傷或者被捕嘅人，受傷除咗身體嘅受傷咧，仲包括埋心理佢需要輔導嘅，咁所以請呢一位朋友咧，如果佢係即係同意嘅説話咧，就接觸基金嗰啲人，請佢盡快咧可以有人幫到佢啊！多謝。 OK， 我哋多謝阿 Margaret。OK， 我哋呢一 round 先呢邊。OK， 出邊嘅朋友等一等啊嚇。OK， 我諗我哋分享，我哋好嘛？即係聽多啲意見啊，因為我覺得啲比較珍貴。OK， 你好，我唔出樣得唔得？我想分享一個比較微觀少少嘅經驗。關於連登嘅，咁早幾日喺洛克道飲酒啦，咁然後就發生咗一啲事啦，咁然後諗住翻屋企嘅時候咧，就喺修頓球場外面俾人攔截啦，咁我想分享一個經驗就係、是、當時我隔離有個。有個外國嘅人士啦，咁就其實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咁我都唔知道佢哋係有冇參與到後半段嘅事情嘅，但係當刻嘅時候咧，就問我啊，如果呢一刻我哋可以揾到個 leader。即係如果可以 call 到你哋以前咁多人數出嚟喺呢個位圍嘅話，咁呢60個人就會冇事㗎啦咁樣。跟住我答佢係冇 leader 嘅其實，所以係呢一刻唔會話有人就有人嘅。然後佢就話，就算即係佢完全地唔理解呢件事，佢就話就算冇 leader 都一定有個隱藏嘅 leader 嘅。然後話咁你只要將個消息發出去咧，就會有咁嘅希望㗎啦。咁我就睇連登啦當下。咁睇連登嘅時候呢，其實係全個連登全個 TG 都係屌緊呢隊人嘅。咁講得粗口㗎嘛。係咪呀，都係屌緊呢班人嘅。即係呢班人嘅。咁其實連登嗰件事其實係好即時啦，好當下嗰一刻嘅氛圍嘅，即係你可能過咗嗰個朝早咧，大家唔係好知道嗰朝早發生乜嘢，已經推曬落去啦。然後嗰一刻，即係嗰一刻，我唔知道坐低喺度嘅人有幾多係會望住個連登睇下發生緊咩事，同埋睇下狀態係點啦。但係其實嗰一刻係即係咧呢個運動過程裡面咧好多。老一輩嘅人或者本身冇喺連登生活過嘅人，就會話：哇，好激動啊，好快啊啲啊，個learning process 好快啊！但係其實即如果一個有喺現場，亦都有喺網上邊即 double 咁樣生存嘅人，其實件事係好崩潰嘅邊緣嘅。長期都是一個很崩潰的邊緣，而且因為現場的聲音和網上的聲音其實是很不同的，即如果你可以很微觀地即了解到那個 dynamics 其實是很受傷的那一刻，因為基本上其實那晚是沒有人覺得要去灣仔的嘛，即本身民陣 set 了個場在中環，就想著在中環上去的嘛，但是不知道為何去了灣仔啦，但是因為所有的人去了灣仔，你沒理由自己一個上中環的，然後不知道為何會去到那個地步，然後一有事的時候就說哎四散了，要四散，但是人其實是三面圍過來，不知道怎麼四散其實可以其實在在場即現場的時候你說啊這班人很蠢，其實的而且確可能是真的很蠢，而的而且確可能那班人早一個鐘走就已經沒事了，但是在當下的時候呢，那個 嗰、那個已經要行動緊，已經睇唔到個手機，然後同時亦都係俾人打緊嘅時候嘅狀態，然後再喺嗰個平靜嘅狀態睇翻個手機，其實嗰樣嘢係好係好，即係我哋形容嗰件事係吹狂魔啦，係會吸曬所嗰個人嘅所有嘅力量嘅。咁因為呢個本身係一個連燈嘅文化嚟嘅，即係嗰日朝早最緊要嗰四個字就係八屌成金啊嘛。然後即係我嗰日朝早到今日，我都唔敢上連燈睇啊，因為嗰件事係好破壞性嘅。然後即係所以我哋講翻，即係講翻呢個連燈嘅好處，可以好激動，但係佢嘅壞處係乜？大家好mean。然後嗰日嘅即係嗰日睇完之後，我就話：，其實呢幾日一定會，即係一定係會推係會推人落樓嘅呢件事，因為呢個係一個氛圍嚟嘅。咁但係點解會造就到一班咁即係嗰晚嗰班人出嚟呢？其實亦都係講緊機制啦，即係第一次嘅警鐘嗰晚係有一個好唔愉快嘅完結嘅，其實咁係嗰個即係有個公投嘅事出嚟啦。然後嗰晚即刻 message 其中一個眾志嘅朋友就話，現場係一定唔可以公投嘅。即係呢個係，因為即係公投當然係一個好民主嘅 process 啊，但係現場係收唔到信息噶啦，即係現場嘅人其實係投唔到呢個票噶啦，而且係11点嘅時候冇人，現場冇人知道係公投咗啦，即係我哋係被 airdrop 告知，喂，決定共識已達，我哋一齊走，然後現場冇人傾過呢樣嘢啦，亦都冇人知道發生咗呢件事啦，然後再過半個鐘之後，志峰就上台話我哋現場公投啦，咁但其實。咁大堆人後面嘅人其實又聽唔到佢講緊咩啦，然後呢個冇即係冇預先大家知道資訊嘅公投其實唔係一個民主嘅 process 啊，因為係需要大家討論同埋辯論先至可以公投咯，我認為。咁如果公投即係脱歐啊，或者係台灣公投，可以話俾我哋聽一個事實，就係可以迅速讓一個團體即刻咁分裂啦。咁所以當晚我就同總之講，真係唔可以咁樣公投啦，你哋。然後，但係嗰晚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分叉點嚟嘅，呢個運動嘅分叉點就係、是、當晚之後就所謂嘅大和解其實已經不存在，即係嗰晚網上面同埋在地者行動嘅人，即係網上面投乜嘢，其實在地者都唔會聽，即係嗰一班嘅話。 所以聽我冇追問你一句，即係我明白你講完之後，其實你會最後結論就係、是，其實件事係即係我即社會運動走落去，其實冇組織，其實係好難維持或者持久嘅咧，係咪咁嘅意思？ 我唔係，但係我係相信呢件事嘅，但係即係呢刻我好 emotional， 唔好意思。但係其實個心力係要好大先可以係咁樣嘅狀態下繼續前進嘅。嗯 OK， 多謝你。 喺嗰晚個大和解已經唔存在咧，即係喺你個判斷、那個認知入邊咧，係指喺前線在地最前線嘅嗰批，即係唔同背景嘅，亦或係 more 即係 broader than that， 即係你點樣去理解所有嘅大和解已經不存在？ 每一晚嘅行動其實。即係我哋冇好明講，但係其實譬如律政嗰日，大家知道係邊個吹大雞咁啊？即係咁嗰件事散唔散都係好在乎邊個吹大雞嗰件事咁啊？其實咁尋晚又係知道係邊個，即係我哋隱約會知道每一晚嗰個風向嗰個 leadership 嘅方位。即係唔係一個人嘅，係但係嗰個方位係點樣催化大家知道嘅，而第一次警鐘嗰晚係一個好大好大，因為嗰晚嗰個就係嗰個上台嘅人同埋在地嘅人唔係一個星嘅人嚟嘅，即係唔係一個星嘅群眾嚟嘅，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個運動。咁落到嚟依一刻，我一路都好熱烈咁參與啦。喺夢中裏面，咁係嗰個位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咁但係因為第一晚其實係冇清噶嘛， 咁第二晚現場嘅時候，大家哇清唔清啊？清唔清啊？清唔清啊？然後真係離了嘅時候，就係一件其實個閘震咗一陣，然後就十五分鐘內就開始，其嗰件事係傾唔切嘅。即系你话上连登嘅话，都系未通得晒嘅。但系因为你冇可能知道对方嘅行动系点噶嘛，每一次都。但系好即时嘅反应就是，哇，好心痛啊！即系外上面嘅人好心痛啊！点解咁蠢啊？点解会搞唔到？因为其实现场嘅人已经好尽力去令到件事可以进行到，但系嗰刻嘅创伤其实好大。 OK， 多谢呢位朋友，我都知道我哋嘅时间关系，我哋听多几，但我哋尽可能简短，好唔好？大家各位朋友喺出边先啦，出边系咪有朋友？ 好啊好啊，咁今次我唔系分享嘅，我净系想问问题啫，因为其实我一路听呢个讲座嘅， 入少少 ，sorry。哦，我要對麥少少 ，OK。咁其實我唔係分享我問問題啦。咁其實因為我一路聽嘅時候，今日個主題講緊係武大台同埋武大台延伸落嚟嘅，講緊呢個世代嘅青年世代嘅政治問題啦。但其實以翻我自己個人記憶嚟講，其實武大台或者係群眾自發嘅運動咧，其實唔係一件新嘅事嚟嘅喎。即係講緊係我自己個人樣本數啦。講緊好似係天星皇后嗰陣時，其實已經有好多自發嘅行動，甚至講到出名啲嘅美國嘅華爾街咁樣，佢都係一個群眾自發運動。只是我看到而家 Telegram 啊等等呢啲技術越嚟越成熟啦，咁可能令到呢個武大台嘅狀況喺技術上越嚟越容易產生，亦都越嚟越頻密。但係我亦都好懷疑咁講緊話，咁我哋講嘅青年政治世代係咪就係講緊你對嗰個技術比較熟知嘅一代人咧？係咪就係咁咧？個內涵係咪咁樣咧？同埋頭先都聽到有啲比較年長啲嘅朋友講嘅七十年代咁，即係講緊呢個世代嘅問題啦。其實青年政治世代係咪一樣真嘅嘢嚟㗎？即係八九一代啱有個大陸朋友講嘅八九一代、雨傘一代，到而家會唔會有反送中一代咁樣？咁呢幾代嘅青年其實佢哋之間嘅內涵有啲咩唔同咧？同埋佢哋面對緊嘅利益，所謂嘅青年啦，佢同中年同老年面對緊嘅利益有啲乜嘢唔同咧？係，你可以係咪 ？OK， 多謝呢位朋友提問，我哋即管再聽多下先啦。我哋 知道有嘅，知道有嘅，等等。 OK， 我哋聽多位出邊嘅朋友嚇，好多謝出邊嘅朋友嘅耐性啊！ 我有个快嘅问题咧，就系即系今次大家都话我要发梦啊，游水都唔够谂噏啊。其实究竟白色恐怖已经渗入咗我哋即系生活嘅每个小细节里面，即系我嚟今晚都要讲话啊，我即系发梦啊咁样啦。即系好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其实呢件事已经渗到去我哋生活嘅细节里面啦。究竟我哋形式上好似进化紧，但系其实系咪大体嚟到讲，我哋喺个概念上其实系？某程度上已經退步緊，即係好想知道教授們點樣去睇呢件事情。 OK， 多謝。OK， 我哋入去入邊先。OK， 入邊 呢位朋友。 喂，係唔好意思，咁樣咧，我本身咧就冇參與任何發夢嘅，咁所以對唔住先，即係我自己本身咧有少少一半港豬一半政治冷感嘅。咁我啱啱聽緊個問題就究竟係講緊一個自由同埋民主中間嘅嘢。咁其實我個人好認為咧，其實好多嘢全部都講平衡嘅，點可以去到個臨界點嘅。咁至於可能有啲集體嘅群眾智慧啊，行出去出面自發性嘅嘢，同埋一個機制之下引發得到嘅互相協調嘅。咁但系問題就係、是，假如真係一個實在嘅領導出到嚟，其實佢背負一個好大嘅成本，因為其實好容易俾政府 target 咗佢嘅。咁其實佢唔好話有冇咁嘅人才先，其實佢未必夠膽出嚟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可唔可以喺一個叫做預先 practice， 即係估計得到未來可能會發生咩事，而諗定一啲應對嘅嘢，而令到所謂嘅 leader 其實一個模型嘅價值觀，因為我相信咧有好多人咧，我身邊好多朋友都係所謂港豬嚟嘅，佢對政治好冷感嘅。但問題係可能好多嘢你想去教導佢哋、宣傳佢哋、文宣佢哋嘅話咧，佢哋會覺得又涉及政治、涉及利益，又會出現好多歷史上面所謂30岁打至25岁嗰堆人覺得好似俾啲政黨啊或者代言人去背叛咗佢哋咁樣嘅，甚至乎自己我唔靠人哋啦，我自己出嚟組一個政黨又俾人 DQ 嘅。咁佢哋會有種無力感嘅，咁我想問個問題就係、是、可唔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互相協調得嚟，係可以推廣得到所謂嘅價值觀普及，咁所有嘢就係每一個人就根據大家所共同嘅香港價值一齊行出嚟去做一樣嘢咧，咁啊變相會唔會可以有好少少嘅嘢咧？ 呢個真係夢啊！OK， 我明白你嘅夢想嚇。我哋聽多幾位朋友嘅提問，最後好唔好？呢個位朋友先， 唔好意思，有少少 唔好意思，有少少補充嘅。首先第一點，補充唔好意思，第一點就係、一定要俾翻個 credit 啊梁天琦，因為我訪問咗好多就參與呢場運動嘅後生仔咧，佢哋係不約而同都會提翻咧係梁天琦新東補選嗰條經典嘅片，就係話係咪佢搞亂香港嗰條片咧？跟住佢話唔係搞亂香港嘅係政府嗰個大意啦。嗰條片佢哋個個後生仔都係不約而同提嗰條片嘅，即係梁天琦係佢哋中學嘅時望住電視機嗰時嗰個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啟蒙啦。但係另一個好重要的重點就係阿李立峰教授好強調嗰個重點，呢個好特別就係、是、佢哋係整體嘅政見傾向本土，但係佢係同我哋喺雨傘分裂嗰時候嗰啲本土好唔同，佢哋係完全冇。即係五年前嗰種，即係直接講，即係怨毒，即係冇嗰種仇恨意識嘅，即係唔憎民陣，唔憎大台，唔憎乜嘢嘅。我好老實情，我嘅觀察同後面頭先嗰位朋友係我忍唔住講嘅原因就係、是、係幾唔同，因為其實626之後我係訪問咗黃之鋒嘅，都一個未寫出嚟。我喺當時阿黃之鋒係包喺包圍政總嗰晚，黃之鋒係。同埋朱海迪同埋幾位啊，同埋歐樂軒就走咗四五個位就企上個梯，跟住就講話不如我哋即係建議就係、是、公投決定走唔走啦。即係阿黃之鋒用嗰個政治嘅一個口號啦，就即係要留就一齊留，要走一齊走。我係跟咗三個 point 嘅。我完全唔覺得現場嘅人有反感。我真係咁樣係同阿楊日朗同埋其他本土派係嘗試嗌咪嗰時候嗰個反應，反而係好奇怪，真係好奇怪。一啲喺即係散後分裂時候，本土派嗌咪嗰時候咧，嗰陣時嘅爭執係反而係好強大。我都寫過一篇訪問，就係有人係姚廣英奇咧，反而係啲後生仔係好不滿嘅。是好唔同嘅，我真係我唔清楚我係咪見證曬事實全部，係但係黃之鋒上台講話公投嘅時候，我係走咗三個 point， 我係同佢走咗三個 point， 係現場係冇乜嘢，即係我唔見到話歡呼啊喝彩，但係至少係冇話好大爭論，話係反感嘅情況。但係後來咧就毛澤而終啦。咁sorry 呢度好似有少少出賣人，我詮釋啫，係。我覺得我理解阿之鋒係因為佢有手機，佢係睇住上網上啲人有鬧佢嘅，即係又話想搞大台啊、政棍啊、想攞光環啊、攞彩啊，即係當自己係領袖咁樣。佢睇到依啲批評嘅，所以先雖然佢冇咁講啦，佢冇咁講，係我理解啫，佢所以就收咗啦。但係我喺現場我係唔覺得有依種情況嘅反感。後來嘅事，即係世事係轉得好快嘅。跟住第二次嘅包圍警總係應該係本土派發動嘅，咁就有少少不幸嘅事件啦，有人被捕，有人抄六十個，有人俾人抄牌啦。咁反而就大家會覺得翻咧，即係要有個人咩嗌咪咩飛，即係講話走唔走係好啲先喎。咁即係網上風氣立即係變得好快，即係就似乎就唔覺得話有人嗌咪帶頭係一件壞事。我亦都後面同另一個朋友，我亦都訪問翻就係包圍碎谷個朋友咧。包圍碎谷朋友同另一個喺頭先嘅後生仔都係好似嘅，就係佢哋講翻咧包圍碎谷行動喺 Telegram 先發起咧，係好亂好亂好亂，所以即係後來覺得係唔 work 咧，佢哋先會大家。翻去依、這個煲底係傾我訪問咗其中一個後生仔，咁我後生仔問佢，咁你認為應該有咩解決方法去解決即係包圍碎谷，即係太亂，即係純粹靠 Telegram 係太亂嘅問題咧？咁佢話其實我係應該有下一次機會，我應該企出嚟啲幫手嗌咪同幫手去做協調問題。所以我覺得就好似頭先呢位朋友咁講佢哋即係反省過即係連登同埋聽人話有好處，但係佢有好處就係落地嗰時候咧，執行上咧係其實係真係要有個肯孭飛嘅人嗌咪啊，做組織嘅工作嘅。咁佢就講翻就係其實要兩者並重，即係去出建議勾 up 嗰時候就係連登同聽人話工作， 但係到咗落地執行工作係始終係要有啲人物，即係起碼大家認識唔係鬼人，有信任嘅，咁做一啲組織工作，咁先 work 咁。呢個就係預見啦，唔該曬。 麻煩唔好應啊。咁咧呢個係一條問題嚟嘅，其實就源於咧我同上一代嘅人即係可能60後、70後，成日同佢哋講即係點解年青人要咁做嘅時候，佢哋都會覺得啊，點解年青人要咁做啊？唔 work 嘅喎，我哋經歷過8964，我哋知道背後可能會發生咩事，所以我哋 refrain from doing so。咁我好想知嘅就係、是、特別係 DQ 之後啦，好多其實60後、70後嘅人都嘗試投咗一票俾年青人嘅，但係 DQ 咗之後，反而係好多即係嗰一代嘅人會覺得我對年青人已經失去咗信心，佢嘥咗我個票啦。有咁樣聽過嘅咁我哋作為年青人，我哋可以點樣 bridge 到呢個同上一代嘅 gap 咧？點樣可以有啲咩我哋可以做去 involve 佢哋多啲，去令佢哋對年青嘅一代有信心？呢個係我嘅問題。 OK， 最 难嘅我 点都一路送咗你，系冇咁少。OK， 唔好意思。OK， 我哋继续。OK， 各位朋友唔好意思啊，我哋有啊，我哋继续讨论吓。OK， 好。 唔该，俾佢打断咗，唔好意思。我个问题系咁嘅，其实。 OK， 系咪真系继续啊？繼續啊，咁繼續啦，係啦，我個問題咁嘅，其實我有少少 side track 想問少少嘅，一開始咧，教授講過咧話三霸個問題噶嘛，咁件事其實發咗上網啦，咁somehow兩三日之後就 drop 咗，就升級去咗第二樣嘢度啦，就去咗登報度，咁我唔係話登報唔成功，都件事都發到好大啦，依家咁啦，咁但係其實以我個理解咧，我覺得如果你有能力做到三霸嘅說話呢，係絕對可以令到政府有回應嘅。我覺得其實甚至如果誇張啲嘅，真係有人就叫大家話，不如試下去中資銀行度抽得錢出嚟，就轉去第二間銀行啊咁樣，係即時唔好話即時啦，即係可能過幾日之後已經可能中銀嗰啲掟咗個 post 出嚟，就話啊而家有回應啦，話有內部嘅對話要咁樣回應啲人，擋佢哋唔好俾抽錢走。甚至我有聽過啦，冇 fact check 過係咪真，即係話佢已經係將嗰個 deposit 入去咧啲錢個 interest 係加咗嘅 ，exactly 突然之間咁樣就係、是。俾啲 incentive 你留低啊嘛，其實咁樣，咁我想理解嘅就係、是究竟嗰個罷工罷市嗰樣嘢咧，即今次都有人擺出嚟噶嘛，都有上網叫大家簽名噶嘛，但係好老實我唔知係我灰心定點咯，我覺得件事係就算你真係推上去都唔會成功到，因為真係太少人去認頭啦。咁究竟嗰個分別係喺邊咧？因為我今年啱啱30歲啦，即我64嗰陣時啱啱出世，我曾經都聽過喺香港係做到呢樣嘢嘅。咁究竟30年後？個分別爭咗啲乜嘢咧？我想知下咯，其實。 OK， 我哋最後聽多最後啦，真係最三個問題。OK， 然後我哋俾阿李樂峰揀佢想回應嘅問題。 你好，可唔可以唔認？係，唔該你。想回應翻即係蕭雲同教授講話。年輕人同大台或者泛民冇嗰種即係 conflict 嗰個問題，同埋我有少少 question 就係話有 60% 20歲留下嘅後生仔咧，其實都係即係支持，即係 so called 支持大台啦。咁我依、這個有啲 question 嘅，因為即係我嘅朋友圈子入面啊，我而家 year two 啦，咁有一堆人係會上到最前線嘅，咁當然係大部分係。做 backup 啦，或者係即係可能69或者612當日咧，其實係即係就係去嘅啫，喺天橋上面睇。咁我會 realize 到嘅就係其實嗰個大部分會覺得依件事其實已經係成功咗啦。條例會推遲咗啦，或者咁可能依個就係嗰 60% 嘅原因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可能唔叫做係話代前線講啦，我哋會覺得好緊要嘅就係、是。其實我哋好唔鍾意大台喺泛民講血債票償呢樣嘢，我哋喺前面食催淚彈俾粗龍打，然後我哋得出嚟嘅一個結果竟然唔係可以撤銷咗暴動定性，或者係救返一啲 我是被人殺名的同學，因為 我自己都有些朋友是真的被人拉了，反而是得出來是、我們現在贏緊5-0血債票上，即係其實聽到呢啲嘢係好反感嘅，所以即係我想 declare 翻就係唔係話講到我哋同大台嗰種關係係真係咁好或者冇反感，其實係有反感，只不過點解我哋而家唔講係因為我哋知道件事未完，我哋應該窗口對外咁解嘅啫，係啦。 OK， 好啊，我哋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已經遠遠比我哋原本想象嘅多啦，我諗亦都問咗好多朋友。好多問題，我哋將時間俾阿黎立峰，我諗你唔需要每一個問題都回應啦。咁、啊、你揀啲你認為重要嘅，做一個啊簡短嘅總結下。 我不過我都盡量啦，即係大家咁多朋友即係 share 咗咁多，咁我頭先就去翻我一開始講啊，即係我嚟學嘢，咁所以就都即係聽到好多即係經驗分享啦，即係都即係令我自己對個運動嗰個嘅情況咧，有更加多嘅了解。咁但係即係講翻有幾點我想講嘅。第一點咧就係、是、譬如講翻話leader 嗰個問題，即係頭先有幾位朋友講到 leader 嗰個問題。冇大台同冇 leader 係兩個概念，冇大台唔等於冇 leader。依、這個世界任何嘢係唔會冇 leader 嘅，即係所謂唔會冇 leader 嘅意思係，譬如你幾 informal 嘅 leadership 你會有嘅。就算你一班朋友大家走去食饭嘅时候，你都会有个喂阿边个咧好识食啊，你话啊咁吓，即系我哋中大人类学系张展雄啊，即系好识食啊，咁啊搵喂问下 Sydney 啊，即系粉岭有咩好嘢食啊，咁样即系你呢种好 informal 呢啲全部一定会有。咁你去到譬如你连登啊嗰啲更加有。咁我要揽炒仲唔系 leader， 即系 in one sense 系嘛？咁只不過就係話，同傳統大台嘅分別就話，大台個 leadership 係好固定嘅，佢係佢就係佢，係嘛？跟住就係佢有個即係結構嘅，係嘛？你要踢走佢咧，你要搶個大台。你嗱社會運動喺外國有啲地方，有時有啲運動係有噶，係嘛？咁大家搶住個大台啊，咁樣係嘛？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嘅嗰種，似乎我哋觀察到嘅嗰種嘅運動形態咧，佢有 leadership 得嚟咧，個 leadership 係流動嘅，係較為 informal 嘅。係嘛？或者喺呢一次嘅行動係呢個係 leader， 另外嗰次行動頭先有朋友都話啦，係另外一個所謂吹雞咁樣。咁所以係呢一個係嗰個所謂點樣去理解嗰個 leadership 嘅問題，嚇唔係話佢完全冇 leader， 而係講緊佢喺個運動嘅過程入邊點樣樣係邊個會 take up 咗一種 leadership role， 跟大概係一個比較 informal 嘅嘢。咁呢個係即係我諗要即係搞清楚個 leadership 點樣去理解嗰樣嘢。經驗傳承或者即係上一代嘅問題，咁我其實我覺得咁我自己咧，即係如果唔係話淨係講社會運動啦，其實咧70年代嘅時候，其實40年前已經有人講啊，有個人類學家叫咩名唔係好記得叫咩名，好似唔係 Margaret Mead 喎，是但啦，其中一個人類學家嚟嘅，佢講過一個好出名嘅概念叫 prefigurative culture， 即係咩意思咧？簡單咁講咧，就話咧佢認為個社會咧進入咗一個咁高速變化嘅程度咧，就係、是上一代嘅人嘅經驗真係未必對下一代好有用，因為社會嘅環境變得太快。咁好多時真係我嘅經驗，可能你比起十年之後、20年之後咧，可能真係佢面對嘅環境咁唔同嘅時候咧，佢未必有好大嘅即係咁直接，好似以前咁咁直接就係、是、總之我教你點做啦，個世界都係咁嘅啫，係嘛？咁的確係呢個嘢係唔係淨係話社運係咁嘅？你根本係全個社會、全個世界都係咁嘅。不過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因為嗱，即係我哋喺大學教書，即係咁我就喂大佬，如果你下下話俾我聽，我冇嘢教俾下一代，咁我份工點理解？點樣啊？係 ，OK， 我係咁樣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是、但我又覺得咁，即係如果我係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我即係老師咁，我冇嚟話我冇嘢教你噶，係咪？咁但係我覺得係嗱、有時係部分地係一種，譬如我哋自己諗就話，我哋其實要自己諗翻就係我哋可以教俾下一代嘅係啲咩嘢。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我哋今時今日做老師嘅，我哋越嚟越少強調知識，可能越嚟越多強調思考方法，係嘛？即係我哋覺得係呢樣嘢係基本上唔變嘅，知識可以係變嘅。但係思考方法啦、分析問題方法啦，可能會即係真係 applicable 啲。咁第一就係尋找一啲我哋覺得應該冇咁容易改變嗰、那個即係情況嘅嘢。第二就係我又覺得其實有時大家 share 經驗咧，又唔使一定咁介懷話係咪一定對你有用。你譬如咩意思咧？譬如你諗下，喂，即係我哋有句説話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係嘛？即係過去其實一個外國咁樣。咁你諗下，其實我哋好多時啲唔同國家嘅人，大家互相 share 經驗啊。你韓國嘅運動係點搞啊？你法國嘅運動係點搞啊？呢啲大家互相分享經驗咧，都唔係有個 presumption 話你法國嘅嘢一定 applicable 到香港㗎，或者你立韓國嘅嘢一定 applicable 到香港㗎。只不過大家討論係跟住係，只不過大家討論喺個討論嘅過程入面咧，大家去攞一啲。即係我覺得啊 ，inspiring 嘅嘢係嘛？咁就唔係話用一種啊，總之我有我嗰個年代嘅經驗，你係可以，你一定要跟點樣樣。只不過你大家 share 經驗嘅時候，你咪下一代，你咪揀邊個啱你，即係邊個你覺得原來都係啱用咯。咁所以我又覺得呢樣嘢又唔係話即係我因為個社會變咧，就等於就上一代嘅嘢就我冇價值㗎啦，唔需要講㗎啦。咁即係其實係反而係你繼續大家溝通、大家討論嘅時候，其實你只不過係大家去互相去 pick up。即係對方嘅一啲嘅經驗，對方一啲知識，即係我諗，譬如其實好某個程度，好似今晚嗰種嘅討論咁樣，其實大家係即係大家去揾一啲，原來即係可以了解到多啲喎，咁呢個係嗰、那個即係我話嗰個經驗傳承嘅問題。有啲所謂送中一代啊，頭先嗰個提法咧，或者嗰、那個即係青年嗰個問題咧，嗱固然我哋話即係青年新一代咧就啱嘅，梗係唔係講緊自發嗰樣嘢係呢刻先有啦。啊、十幾年前陳通文教授同我寫佔0371嘅時候已經講自發嘅啦。咁當然嗰個係一個好唔同嘅 context 之下，個自發個 meaning 都同而家會幾唔同。但起碼係即固然係唔同嘅年代，嗰、那個年輕人佢都有佢嗰個新嘅模式啊等等。嗰、那個年輕一代嗰個特徵咧，肯定唔係講緊話純粹識科技咁簡單。其實我哋話成日話一代一代咧，其實喺社會學上面咧係。的確係有個講法嘅，那個講法就話咧，因為咧人嘅成長咧，就係、是、你去到即係有個社會學家叫 Carl Mannheim， 二十世紀中，咁 Mannheim 對 generation 個講法咧就話人嘅成長咧，你細個嘅時候你唔明啲社會發生咩事啊，你去到大概十零廿歲嘅時候你明，咁佢就話一個 generation 咧好多時就係你去到十零廿歲嘅時候嗰輩人咧嗰代人咧，佢嗰陣時個世界發生緊咩事，佢面對嗰個世界係咩環境，嗰、那個世界發生嘅事同埋個環境咧就會塑造咗佢嗰一個年齡群嘅性格，因為嗰個年齡群咧佢係喺一個處境係咩，十零廿歲係一個咩處境咧，就係佢一方面佢以往一方面佢開始有足夠嘅能力理解個世界，同時間佢冇 background。佢好容易受即係而家即刻發生嗰樣嘢影響，係咪佢冇包袱。所以其實你諗下，即係我之前呢樣嘢唔係淨係社運嘅 again。好多我真係好強調，如果我哋從一個學術嘅角度嚟講呢，好多係基本社會學、政治學，或者有時如果我哋講即係 moral philosophy， 其實嗰啲問題。前如果大家記得大半年前咪有段時間呢曾經呢好流行呢咩你 name 十套你覺得最好嘅電影嘅。你真係試下數下阿馬傑偉 name 嗰啲電影啦，全部就60年代嘅，即係佢後生嘅時候，我就 name 90年代嘅，嚇、啊，即係一個好暴露年紀嘅遊戲嚟噶嗰個。你淨係睇，你唔使睇個名，你就係睇佢 name 咗邊十套電影咧，就大概估到佢咩年紀嘅，就係、是、其實好正常啊，又係就是、因為你係嗰個年代，你係年輕嘅時候，你睇電影嗰啲電影就最 capture 你嘅即係 impression 係嘛，即係。周星馳《食神》入面講啊，初戀無限美係嘛？即係呢個係會咁噶嚇。咁、啊、所以就但係個問題就話啦，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我覺得係譬如雨傘好、送中好，佢係的確好可能會塑造一群人嗰個嘅性格嘅。但係講真，咁呢啲嘢大家都即係我都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是、你問一個學者，喂，咁佢會點啊？咁真係其實你係好多年嘅研究之後，你先會知道。呢一刻你唔會知道，同埋當然 Carl Mannheim 都好強調一樣嘢，就話佢冇一個好 mechanical 嘅過程，唔係話你經歷咗一件事，個性格就一定好簡單，你可以推論到係點。其實好 depends on 嗰一代人佢點樣 interpret 自己嘅經驗。其實在座即係好多年輕人，你自己點樣去 interpret 你自己嘅經歷，其實就會塑造咗你哋嘅性格。嗰樣嘢唔係我或者阿 PC 或者即係阿余國亮，唔係大家可以即係、就是、我哋上一代可以判斷。我哋可以即係譬如我做學者，我只可以即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去譬如我去測量，我去睇，我去研究嚇、啊，即係大家呢一代人佢點樣發展。但係嗰樣嘢係好 depends on 你哋自己點樣去傳釋你哋自己嘅經驗。咁嗰個喺個傳釋嘅過程入邊，可能有媒體嘅影響，可能有科技平台嘅影響等等。 但其實都是你哋自己個能動性嘅問題，喺個嗰個範圍之內。另外咧，頭先有位朋友咧問嗰個話啊，我哋而家好似個係咪個概念退化？點解而家好似即係驚啦？譬如今次係啦，好多嘅運動嘅場面入面大家戴曬口罩啊咁樣。我哋我頭先食飯先同大家即係同朋友講就話。我哋落去 protest 做 protest survey 啦，以前七一好佔中好啦，好簡單嘅，大家好合作嘅。今次咧，喂係咪噶？或者中大生存，喂影張咁嘅嘢當者係，即係跟住就真係有一日咧，有人打電話上去，我喺 office 我冇落場，咁我喺袁偉希同埋 Gary 喺落場啦。咁有人打電話上去，真係生存 office general office， 跟住 general office 嘅 staff 入嚟問我，喂下面有人問係咪我哋有人喺下面做緊 server？ 哇係啊係啊係啊，喂即刻答佢係啊喂，咁我即刻即係 WhatsApp 俾阿 Samson 同阿 Gary 啦，喂有人打上嚟問喎，下面環境好惡劣咩咁樣？佢話係啊，即係唔係話好惡劣，就話其實係真係好 suspicious 啊。佢就話我哋啲 helper 好慘，尤其有啲年輕。helper 佢可能大隻啲似警察咧，就更慘，即係嚇咁但係就好奇怪嘅，嗰次嘅經驗又好奇怪，就係我同阿 Samson 佢哋 WhatsApp 都打，即係冇喂冇辦法咯，咁點啊 ？Samson 仲話咁唯有你坐 office 聽電話咯，負責咁咯，咁都我哋都未諗到方法咧，咁啊 Telegram 已經自己 fact check 咗啦。即係我哋睇翻個 Telegram group， 哎係啊，喂，即係佢自己搞掂咗啦，幫我哋澄清咗啦，咁樣樣。咁佢係即係 but anyway 就話咁但係你去翻頭先嗰個所謂概念退化，咁係咪一種概念退化？係咪一種即係點解會大家咁驚？咁我又覺得嗱，我又真係唔覺得係概念退化。喂，個環境真係惡劣咗啊嘛，係嘛？即係頭先阿 Margaret 啦，周寶松都有講，咁、那個客觀環境真係惡劣咗。你冇得怪㗎喎，係咪？嗰個唔係一個退化嘅問題喎，嗰個係一個當某個程度上個客觀環境真係比以前惡劣嘅時候，你冇辦法唔有相應嘅反應，係咪？咁固然呢個係永遠，我自己覺得永遠係一個 dilemma， 就係個 dilemma 就話，即係的確我哋會唔會又會唔會 overreact？ 咁呢個就係即係永遠行一個 dilemma 嚟嘅，係咪？即係喂你呢個係你好難嘅。即係你如果你所謂 underreact， 喂，其實你係傻嘅喎，你唔識保護你自己，係咪？頭先講嗰啲，即係話你都唔知你其實你做完之後可能對自己好大影響，你 underreact 又有問題。當然你 overreact 就會係一個好強嘅自我審查嘅一個狀態，咁又會有問題。咁當然嗰個 balance 係的確好困難。即係你諗下，我哋講做傳媒嘅話，點樣樣去理解自我審查咁樣，全部係呢種問題嚟。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冇答案，但起碼就係、是、即係我又覺得唔需要話過分負面，一方面就純粹一面倒話呢個係一個退化問題，係即係大家喺個環境變差嘅時候，你冇可能冇相應嘅反應，咁只不過就是你個反應係算係一種適度嘅反應，但係 overreact 咗定係咩咧？咁呢個就要即係大家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小心諗。三吧。其實呢個係一個我諗任何社會運動行動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啦，即係你自己始終你 call 一個咁大型嘅運動啦，咁你自己都要有個判斷，嗱、那個判斷可以係啱，可以係錯，但你一定要就住個形勢去判斷究竟仲行唔行得通嗰樣嘢。而嗰個判斷就在於，譬如頭先講過三罷，你要明白就係首先就係罷工對一個工人嚟講係咩一回事。係咪？你唔可以話喂，我係一個讀書嘅人，你罷課，講真，你罷課同走堂有咩分別啫？係嘛？係嘛？對你嚟講有乜嘢咁大不了啫？但係你要明白，對一個真係有 full time job， 同埋唔係我哋呢啲 full time， 唔係我哋呢啲，我哋呢啲好 privilege 喎，係嘛？即係我哋有乜所謂啫？喂，你真係對一個工人嚇，即係要養家嘅一個，即係草根啲嘅咁，喂，即係話罷就罷，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投入嚟嘅。咁所以其實係要有一個咁嘅 understanding。咁譬如你真係搞工會，你真係即公民啊等等，你自己要有個判斷。個事情係咪去到一個程度係真係你 call 三罷會得？你諗下，當佢有啲人話即係用，譬如頭先都提八九嘅時候，你唔好忘記八九係一種咩狀態？係一種血腥鎮壓之後嘅一種狀態。喺嗰一刻你 call 三罷，其實係的確好可能係好多人響應，亦都真係會好多人響應。咁只不過後來大家知道歷史就係收到嚇風話會有人落嚟搞破壞，咁啊華叔就為咗安全計就嗌停咗佢咁樣。咁所以當年嗰個嗌停咧，係一個驚有個危險嗰樣嘢。 就唔係話哦個問題，因為佢起碼有少少讓步，你好似 resolve 咗少少咁，同就同你六月十五、十六、十七號嗰個狀態好唔同。嗰、那個狀態其實係因為即係你幾而家幾不滿政府嗰、那個讓步，其實我明嘅，即係你真係你喺前線，我明白就係、是、喂我坐 office 係嘛，甚至即係連落場都有袁偉希負責，咁我坐喺 office 做負責聽電話嘅啫咁樣。咁當然我明白就係話即係落場嘅朋友佢自己食催淚彈等等，佢嗰個情緒 會好。 三分鐘左右，三五分鐘左右。咁佢好，佢嗰個情況會係即係好咩？咁但係你諗下，始終即係對所有即係全香港嘅普通市民嚟講，咁佢覺得政府有個初步嘅讓步，係嘛？咁、那個氣氛係會緩和嘅，不可否認，個氣氛係會緩和。你喺嗰一刻，你真係一定要去 call 三把嘅時候咧，的確係冇把握嘅。我唔夠膽話佢一定成功定唔成功，但你的確，我覺得如果你係職工能，你覺得冇把握，我覺得係一個好正常嘅判斷。咁你呢個係你做社運，你一定要做呢啲判斷，冇辦法。最後啦，真係最後一點啦，就係頭先有一啲國內嘅朋友啊，即係講普通話。咁我講到一啲中港嘅大細嘅問題。我真係想講呢一個。舊年咧十二月嘅時候咧。我同呢、這個UCLA 社會學家阿李靖軍教授咧，做咗一個訪談，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嗱、啊，呢、這個係舊年十二月李靖軍講嘅嘢。我哋個訪談後來出街嘅時候咧，嗰、那個標題咧叫做國家力量在香港的裂縫。嚇、啊，咁就如果將成篇報導 summarize 咧，其實咧阿 CK 咧李靖軍教授咧啊講咗。兩三樣嘢，佢認為國家力量當然喺香港好強大，但係佢認為有兩個至少兩個好重要嘅裂縫。第一個裂縫係其實國家至少喺香港仲未收買到人心。你就算蛇齋餅種，大家投票都好啦，佢其實未真正收買到人心。所以而且香港有一個底韻嗰種即係文化價值觀啊等等，所以國家要全面收買人心唔係咁容易。第一點，第二點佢強調，當然就係國際形勢嚇。咁、啊、佢你諗下，半年前佢唔會同你講 G20 啊乜鬼嘢，但係事實上成個整體國際形勢、整體嘅政治經濟，大家知道中國嗰個擴張，中國佢點樣樣，因為佢產能過剩，佢輸出通過一帶一路輸出啲嘢，跟住有好多 project 又搞唔掂啊，你知啊。咁其實而家佢嗰個即係 aggressiveness， 大家睇新聞都知道開始引起反彈。嗰、那個唔係淨係一個 G20 或者係 Trump 嘅問題。是整個國際形勢根本就是開始，即係西方覺得中國不妥，覺得開始即係頂唔順，開始重新思考過去二十三十年點樣應付中國嗰個策略啱唔啱，甚至一啲一帶一路即係平以前第三世界嘅國家都開始覺得話你係咪揾個笨啊呢啲嘢咁樣樣，咁所以整個國際形勢其實中國即係 CK 嘅講法啦嚇，就冇必勝把握嘅。嗱，因為佢半年前已經講，唔係講緊即係而家 Trump 嘅問題。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喺嗰個訪談入邊咧，佢已經話就話，好似雨傘運動呢啲咁嘅大型事件咧，會再發生。咁嗰陣時好得意啊嘛，十二月嗰陣時我記得做完之後咧，我見到阿成大葉建文教授，葉建文都話：，係咯 ，CK 咁鬼樂觀嘅，即係佢又話：，喂 ，CK 係咪因為喺平時喺 LA 啊，唔喺香港啊咁樣做？咁但係但係你睇到佢個分析，佢嗰個對宏觀格局嘅分析嚇、啊，你話而家即係好彩好唔好，總之佢中咗啊，其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其實真係如果你好宏觀咁睇個國際大勢咧。唔係睇小中國，大家都知道一個即係可能係好犀利嘅強權國家。但係、那個即係如果用翻就係去翻 CK 嗰、那個阿李靖軍教授嗰個嘅 framework 啦，你睇到其實係有個宏觀格局，一個宏觀格局入邊咧，其實就真係唔係輸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變數嚇。咁、啊、所以我諗呢個係即係我想用呢一點嚟到做我最後今日最後講嘅一樣嘢。 OK， 我哋俾啲掌聲李立峰教授。今晚是六傑的最後一天的之前的一天，我想是很特別的一個夜晚，不單是李立峰教授今晚很精彩的分享，而且過去這個月我相信也是香港人創造了自己歷史的一個月，但是今晚也有個很傷心的消息，就是有另外一年輕人就是自殺過了身，那我想是其實我今日晏晝先至去開咗整整一天嘅會，就係諗住去幫忙籌辦啊 梁凌杰先生的丧礼。我当时今天晏昼我好不好彩地讲了一句，我说其实我是很恐惧，很恐惧会有第二次的发生，但估不到今晚就出现了。我们没什么可以做，但我想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默哀十秒钟为这位年轻人，好吗？OK， 长话短说，我讲三句做总结下。第一句呢就是香港是处于一个很 critical， 很历史性的时刻，我想所有人都应该意识到的。今日的我们走到这一步很明显不是必然的，是包括 Margaret， 包括在座很多年轻的朋友的努力的抗争或者不认命。咁所以第一件事，我諗即使幾艱難嘅時候，我希望大家都冇喪失希望，冇對自己，冇對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冇對我哋下一代喪失希望。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第二點，我想點解我哋即使喺咁樣出面咁嘅環境之下，我都堅持要繼續將呢個沙龍完整地結束。其實係想同大家分享一種精神。我開始所講嘅就係、是。人是需要思想的，任何的行动都是需要思想的。没有思想是没有办法行动的，或者行动是没有方向的。所以其实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沙龙其实是想希望大家，其实是实践或者体验的一种精神，就是说即使在最纷乱、最纷扰、最混乱的时候呢，其实大家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呢都是很重要的。咁我希望将这个这样的信息跟大家去分享。咁今晚是很特别啦，咁再一次多谢李立峰教授啦。再一次多谢所有参与这一场运动，所有今晚参发言的朋友啦。咁希望我们这个你有什么特别？ 我好少发言嘅，但系今次一定要讲。我相信今日嘅事件唔系最后一次，今次嘅事件亦都唔系普通街坊，因为出边都听到，我问出边听住，今次嘅事件唔系普通街坊嚟嫌我哋嘈嘅事件，呢啲就系中共嘅哪吒手段，揾人嚟破坏我哋一个民主商讨嘅方法，即系话呢度已经对中共敲响咗个警钟。所以大家以后再有呢啲咁嘅沙龙，周宝松继续个月搞嘅时候，我相信好多会继续嚟嘅朋友知道个玩法，就係一隻手掌拍唔响，只要佢阻碍唔到我哋个沙龙进行，唔好俾佢入我哋个内部里面，只要我哋有几件好似我哋啲唔怕俾人湿两锤大臼嘅人去围返住嗰三两个搞事嘅人，唔需要答佢任何嘢，因为佢哋个脑系唔会讨论㗎，他们的目标就是令到你们的运动进行不到。那我希望以后各个月来的所有朋友，一见到这些人的时候，有怒火的我们自己的人的拉走他，没怒火 EQ 够的人，够大只的人去挡住那几条友，我们的所有对谈继续进行，他就是失败的了。我就是所要浪费自己少时间，大家。 好多谢这位朋友的支持下，大家放心，我哋嘅沙龙一定会继续嘅。多谢各位今晚嘅参与，多谢晒，多谢晒，大家继续努力。OK， 我哋今晚到呢度，大家和平散去。OK， 多谢晒，多谢晒。